輕人的意見。黃子峰認為社會和政府都應該改變思維，更包容接納年輕人，改變認為青年魯莽的想法。許又浩和蕭子聰就說需要建立良好平台，聆聽青年人的想法。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船隻據報企圖扣押一艘可承載200萬桶原油的英國運油輪，但行動最終失敗。外電引述美國官員的消息報導，5艘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船隻昨日在波斯灣水域企圖扣押一艘駛經的運油輪，指示油輪要改變航道駛往伊朗水域。從後護航的英軍蒙特羅斯號護衛艦立即透過無線電發出警告，並將機槍瞄準伊朗船隻。伊朗船隻之後離開，美軍飛機在上空全程拍攝。較早前，英國海外屬地直布羅陀扣查涉嫌違反歐盟制裁令的一艘伊朗運油輪，並會將油輪扣留至今個月19日，引起伊朗不滿。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4点，升368点，成交金额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1点，升9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8升2蚊，盈富基金29.3升4毫，中国平安95.25升8，友邦保险84.85升1.55。建设银行6.22升8仙，美团点评66.8系跌咗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8，英镑9.781，瑞士法郎7.924，澳元5.443，加元5.987，新西兰元5.2，欧元8.8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1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3290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1.7美元，卖出1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多宗坏车同意外先啦。咁先讲最挤塞咧，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但系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啦，车龙已经排队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就系东隧方向港岛咧，较早前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另外咧反方向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丽港城咧，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丽港城咧，快线系有意外，一带车多。提提大家咧，一单全线封闭嘅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山东街方向渡船街近住弥敦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暂时咧，车辆系禁止由弥敦道左转去山东街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山东街去渡船街方向啦，近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车辆咧系暂时禁止由弥敦道左转去山东街，一带都系挤塞。观塘绕道方向旺角啦，丽港城快线有意外嘅，一大就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快线嘅意外都仲未清，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马料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快线有意外，挤塞噶，排到去马料水。而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走咗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家市区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大把錢咁樣嘅，係咪？係都要同我哋嘅風水聽眾交代一句嘅，咁樣咧就會去見下屋企人，咁所以咧就會放假兩星期。 屋企人 啊，你屋企人㗎嘛？ 你叫佢過嚟香港見你咯。 咁你俾飛機票啊？我一個飛好過一炸飛喎。 唔係，如果俾你揀啊，嗱，去到最後係佢哋話，不如我嚟探你啦，喺香港。 哦，咁絕對歡迎屋企人嚟㗎嘛。 但係你冇得飛出去放假㗎咯喎。 其實咧，如果咧有當中十日係陪住屋企人嘅話咧，嗰個咧個假期又唔係，即係大家都試過同屋企人。 咦？你個汗滴緊嘅點解？係 啊，佢反眼啊，頭 先反咗兩隻白眼喎，你好似屯門阿伯喎。 你以為你哋兩個暗卡 啊？唔係，聽英文唔識聽中文啊？ 我唔係，我係講到咁白嘅喎。其實你諗下，如果你過去有十日時間，你平時自己衰嘅喺香港，咁人哋會即係你耐冇照顧啲長者嘅話，佢哋會有問題需要解決㗎嘛？ 係咯係咯。 咁需要解決嘅話咧，其實個壓力係幾大嘅、 哦。你今次嘅旅程即係話我自己自投羅網啦，自己衰啦。 唔 係， 嗰、 那 個係任何一個人，如果有少少人道或者孝順嘅話咧，都要做嘅。 好啦，放幾耐假？ 兩個星期。 兩個禮拜咁多原來。 係啊，其實我風騷就請咗十一日假嘅。 十一日咁多啊？呢鋪真係唔 delay 兩個月，真係對唔住自己啦。 你記住啊，接住落嚟佢，你接觸咗一日之後到 你啦。 凡 事都係 嗰個組織可以去到落你度㗎。 係喎，跟住到我啦。我哋兩個其實會唔會 有交接期嘅？ 唔係，我哋都各自買手信俾阿桂花田啦。要 好啊，咁我哋兩個免咗佢啊。 好好好好， 解決咗係好啊。係咯，我最唔中意買手信嘅，其實因為我俾現金，我請食 lunch 咁樣。 我唔會㗎， 我冇啊。你冇揀唔揀呢個㗎？ 我唔揀。 你唔揀呢个，系咯？其实我买唔买手信系你揀嘅咩？我想问下。 系啊， 点解会系咁样？ 梗系冇得去旅行嗰啲大晒噶，嗰啲叫嗰啲叫 紧守岗位啊！帮我哋，多谢你。 嗰啲叫发穷。 你想要咩？你讲，你想要咩？ 要张下一次嘅机票啊！ 呢个真系一个手信，我写俾你，我画俾你啊！ 我都系嗰句，我只系需要你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咁样翻嚟就得噶啦。 俾我禁制得唔得？ 系啊， 暗车播歌或者一锤执佢就， 诶，唔好一锤执人啊！琴日睇到嗰条片好暴力啊，冇乱咁打人啊！ 唔系啊 ，OK OK， 嗱咁啊，报告天气先啦，天气女郎啊，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今日咧都系啦，即系呢个礼拜嘅天气都系咁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早上可能有几阵雷暴添。 系啊，由于我哋一阵间会讲啲好激动嘅嘢咧，开开心心， 喐一喐先系咪啊？ 喐一喐先啦，而家真系。同埋今日我哋都有預告定都得喎， 啱啊！ 我哋有呢、這、一個這麼近那麼遠咧，我哋去嗰笪地方好 hot 嘅喎， 冇錯。 去邊度啊？ 屯門區除咗嗰個公園之外，仲有啲咩地方你覺得係值得推介嘅話咧？歡迎，即係你覺得那個公園好值得推介都可以嘅。 我特別想聽嗰個公園嘅，晏啲我哋就會介紹屯門公園。 網上留言啦，歡迎啦 ，Sexy Body。 You're my sexy baby. Sexy Body 啊，呢个仲要系 Holiday Mix 嘅版本咧，佢哋系 Boys 啊，未听讲佢哋最近会 九月 红馆档期由他们接棒， 冇错啊，第一次嘅红馆 show 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 ，Boys 啊，佢哋 系啦，唔知桂芬甜同阿华会唔会重拾佢哋嗰个初恋嗰只情怀歌曲咧？ 使唔使去睇少少啊？唱到喊， 系 咯，嗰只系咩歌啊？ 死心不息， 唔系死心塌地，唔系死性不改， 系死性不改。 我哋咁多个死字都讲晒出嚟啦，真系， 咁讲 系啊，真系。啊、死系咯， 佢中意听只歌啊， 佢 咁 啦， 佢自己 会 唔会无端端屋企哼下啲歌咁噶？ 会啊，佢中意听歌噶，因为、 OK OK， 咁你有冇好似窒我咁窒佢啊？ 例如 冇啊，你平时我喺度唱歌，你哋点窒我咧？ 音系全噶 ，OK， 唔系我系啊，我想讲好难衰得过你噶， 唔系 咯？咁你又 改一个例子啊？ 咩啊？ 衰得过你，大家有认识嘅， 平安 咁得，咁得，你系同佢同一格嘅咁 样，几好 嘅朋友 ，OK 先系咪？ 想象出嚟噶， 系啊！嗱，我哋咧有呢一个跟进报道啊， 啱啊， 系啊，琴日咧净系呢一个我哋。称之为保大力嘅系呢一个呢一个广告咧，佢又真系一波三折嘅，因为琴日咧好快咧，我见到网上面有啲人就话：，喂，保大力咧，佢出咗个新嘅声明，咁系咪即系佢跪低啊？咁然后另外啲人就话唔系，好似系继续坚持紧，但系只不过讲得又暧昧啲啫。 系因为讲到乜嘢咧，就话咧有唔同嘅品牌啊，都开始相对地咧，对于大台嘅广告落唔落广告呢件事咧，就会俾咗啲嘅意见嘅。咁样有啲咧就好似话会抽起广告啊，有啲就话我完咗个期咧，佢哋个合约嘅年期之后咧，就会唔再落广告啦。其实嗰样嘢咧系即系冲于就系大台嗰个新闻报道。个立场啊，即 系 之类嘅嘢。 我哋咧戴咗个头盔先，稳稳阵阵。我哋绝对唔系以一个幸灾乐祸嘅心态咧去讨论呢件事。 喂，呢个真系大事嚟。 我哋系为咗咩？我哋系为咗广大消费者嘅福祉。 啊，都啱。 有好多大台嘅观众，我哋为佢以后可能冇机会喺个电视机度见到某一啲嘅商品。我哋戥佢而感到忧心。 其实讲真，我唔戥大台担心嘅。佢可能真系会冇咗某一啲年轻人做主打市场嘅商品。吓，但系。佢有咁雄厚嘅背景，其他嘅地方咪会落翻广告喺佢嗰度。我觉得佢条数唔会有啲咩大影响。 我都唔系为电视台，我为嗰啲观众啊，可能冇机会喺电视台里面见到呢啲产品。咁你知啦，佢哋往往嗰个电视渠道就系佢哋世界来源嚟噶啦嘛。 咁啊系啊，你问阿田。 可能从此之后佢会发觉，喂，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呢只饮品嘅咩？嗱，我 冇见过佢喺个电视度卖广告，就唔应该有噶啦。 所以我哋认真嘅，我哋系为佢哋感到忧心，会唔会少咗一个接触各类商品嘅机会咧？所以我哋首先要研究一下，究竟我边啲商品可能真系会唔喺呢个电视台出现咧？ 可以讲下嘅嗱，保大力就讲咗啦，我哋琴日都讲咗，开头琴日我哋报道嘅时候咧，都话有回应，但系都未知真定假，咁啊确实咗啦，因为咧佢哋有关嘅公司咧都有回应，跟住连阿爷啊。内地啊都有回应啊！ 嗱，保大力个回应咧，佢就话因应琴日嘅回复引起不便咧， 系 仅此致歉。 而其实佢亦都有承认到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嚟嘅，佢哋系有咁回应到嘅，即 系 第一个回应啊，讲紧 系啦。但系啲人个解读就系话，咁我仅此致歉嘅意思即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竟然作出咗一个咁样嘅回应，好似搞到我哋会撤回，我要致歉，究竟系咁样啊？定佢话对唔住？我哋撤回嘅呢一件事，令到大家有咁多混乱，我哋致歉，不过都系会撤回。 系啊，自己 解读啦。系啦，所以真系好鬼犀利嘅。 啱，留一线啊嘛。 佢呢啲叫唔系叫保大力，系叫保流力。 喂，同埋其实 流力 佢本身系一个商业嘅决定嚟噶嘛，唔系一个政治嘅决定啊嘛。即系一个产品，我决定喺边一个平台度播广告，完全系纯粹商业噶。可能佢觉得啊呢一个平台同佢公司个形象唔配合，佢唔喺嗰度卖广告，系商业嘅决定嚟噶。咁但系商业嘅决定就唔需要划到生生死死、黑黑白白一条线噶嘛。佢留翻条灰色地带。 系啊，我都覺得啱數噶。 如果佢第日去想喺嗰個大台度賣翻廣告，咁大台都唔需要 say no 啊，錢嚟嘅啫嘛，嗰個商業決定嚟㗎。 係啊係啊。 不過咧，我睇呢度有報紙咧就咁登話有人咧就批評呢間公司咧。 邊間公司啊？你話 咪就係呢個 電視台定係保大力啊？ 保大力咧就話你黑白不分。 佢系呼吁全国消费者抵制佢哋。 呢个咪报道，呢个咪话阿爷嘅讲法咯，系啦，系啊，内地都有佢哋嘅意见表达咗嘅，咁咪好咯，大家都表达意见咯。 系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咧，你喺呢个时候你唔愿意喺我哋呢一个咁好嘅电视台落广告，其实就代表你系企喺另外一边噶啦。 系啊，好似阿前特首都有讲类似嘅说话噶，喺佢面书度就住呢件事跌，系啊，有发表意见噶。 但系而家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从一个商业嘅考虑嘅话咧，究竟喺一个好多人睇嘅平台度卖广告，系会对佢嘅营业额有着数啲啊？定系唔喺佢度卖广告，但系可能引起其他人嘅支持，帮补到佢个家计多啲咧？ 我觉得呢一点系好值得讨论嘅。 系啦，点解会咁样问咧？ 就永远都会觉得系哇，你可以喺度大台度卖广告啊， 好值钱嘅。 首先因为真系好贵嘅佢哋嘅广告，咁、但系点解可以卖到咁贵？系因为佢哋嗰个效力好大啊嘛， 渗透率又高，多人睇。 佢哋宁愿唔卖，但系我见到琴日，起码喺我自己嘅面书度啦，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揸住支宝大力影相。 系 呢一个就话，起码佢有行动地购买咗，同时间咧亦都帮佢做紧一个广。广告就是免费的，就是我都饮紧啊，因为要支持佢咁样。 系系 系。 影晒嗰啲清货架啊，嗰啲等图片摆晒出嚟嘅真系。 已经冇得卖啦，系嘛？ 即系个别佢嗰个超级市场咯，我谂又未去到全港脱货咁夸张嘅。 系啦，嗱，但系我哋可以阿豪仔如果答呢个问题，就是、究竟卖广告有多啲生意，定系唔卖广告有多啲生意咧？我讲到一系列嘅品牌俾你知啊，因为有一啲嘅品牌咧就已经confirm 咗啦，即系已经系证实咗咧，就暂时会。同大台呢個廣告咧就暫時 say no， 包括有 係咪啊？六月之後 唔係喎，有原約有唔係嘅，譬如有一個香港賣 pizza 嘅鋪頭，咁都好大嘅品牌啦，佢就講唔會再喺呢個大台度落廣告，即係呢個佢就係用呢個字眼嘅，就唔係話原約嘅。譬如琴日我哋講過咧，有一個嘅護膚品牌啦，佢就咁樣答嘅，多謝你哋嘅意見，因為有記者查詢啊嘛，佢話我哋公司咧就會喺六月底啊同大台嘅廣告咧就。会完结你的意见呢我们会同市场推广部反映多谢。即有一些很多呢都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就说啊个约就会完了会不会继续呢那就未知的那很多都会这样答。 另外保险公司有 保险公司有啦保险公司这个呢都是好像说 confirm 就不落广告住的。一些药用的公司啦另外有等等的公司啦即系你见到其实数都 抌抌都嚟啊， 系啊抌抌都话唔卖啊， 即系抌抌都觉得唔安全啊， 系啊， 唔系我觉得有啲咧都会系因为关于嗰个产品咧系嚟自咩咩国家咁都可能有影响嘅， 都唔系啊，其实咧因为你睇翻咧又有个叫做嗰啲叫做商业资讯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好多時候咧，佢哋係地區分公司自己做決定。 嗯、 譬如以寶大力為例咧，佢哋都講到明就話，佢雖然係日本總公司，咁、 哦、 但係佢話咧，而家呢個決定咧就係香港分公司嘅自行決定， 哦、 即係未必會驚動到可能佢喺寶大力嗰個老細咁樣嘅。咁同埋咧嗱，又俾多個回憶大家。 好 喺雨傘之後嗰一輪咧，曾經有好多嗰啲香港嘅品牌公司咧。 嗯 佢係不停喺 Facebook 度抽水㗎，即 係 凡係有咩事咧，譬如嗰個蘇牌又出嚟抽水啊， 有啲係靚抽㗎嘛， 有啲 係 靚抽嘅， 啤酒公司又有抽過嘅，我記得 係啦。咁佢哋抽嘅時候咧，就可能啦，往往都係偏向某一個政治立場嘅，即係冇辦法嘅，唔知點解嗰一輪特別，我好記得就係七警嘅時候咧，有好多嗰啲蘇牌廣告又有出過嚟啊。咁、可能你會覺得好驚訝就係點解佢哋次次抽親水咧，都係向嗰個方向抽嘅。即系你又唔见有人抽水咧？可能譬如你举例，可能你话哦，佢哋嗰次冲击立法会，点解唔会有人出嚟咧？就系抽嗰啲示威者水啊？可能系笑佢哋嗱，又真系唔知点解嘅，可能佢哋会觉得咧，即系边一边系大众，边一边系佢哋觉得咧，抽到嗰个水系会得到网民多 like 咧。是不出奇的 因为这个真的。咁我但跟住冇人去发咋。 唔係即係个意思即係话佢哋买一个广告佢哋想做一个商业宣传呢可能佢哋都会諗就係我呢个 post 呢哪一个人会 like 多啲咧？ 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品牌，你见到咧都系走年轻人路线 或者 网络 路线，佢哋通常喺 Facebook 度出噶嘛。 同埋你谂下，佢喺嗰度卖广告啫，其实有好多平台可以卖广告噶嘛。可能嗰啲平台咧，佢哋觉得咧更加适合佢哋而家嗰个 target 嘅顾客目标顾客更加好。但系咧有一个佢哋少少嘅运动，我见到嘅，即系我估计嚟紧讨论会更加多，品牌会越嚟越多， 系 即系卖定唔卖广告啦。但有一样嘢，我就觉得。 未必一定要是这样做的。嚟紧就中秋啦嘛，系咪先？就开始卖广告噶啦嘛。我见到网上面咧都有一啲人咧就发起，即、就、系、是、叫所有嘅月饼公司，你哋需要考虑下系唔系喺大台度卖广告。你见到佢平时喺大台嘅广告都多噶嘛？但我自己就觉得，即、就、系、是、如果你刻意要一个商业嘅品牌去表态喺边一度卖广告，你卖就代表啲乜嘢？其实我真系觉得卖广告与唔卖广告真系一个商业嘅决定嚟。 点解我哋唔调转呢？我哋唔好叫人唔喺嗰度买，你应该叫人话啊，其实咧嗰个 WTV 啦，同埋嗰个山电视啦，甚至乎你话嗰个亚视 2.0 咧，佢哋都系一个几好嘅平台嚟嘅。其实你可以调转用呢个方向咧，咁你咪达到你嘅目的，又唔使杂人米路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大楼红色警示在朝早八点解除，议员同他们的职员、秘书处人员和记者可以返回大楼工作。因应立法会大楼正是开展复修工程，地下大堂和所有会议设施仍然关闭，导赏团和公众服务亦都暂停。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朝早返回立法会大楼时话，仍然有不安全的感觉，因为有议员办公室的锁匙在早前事件中遗失，加上曾经有人进入大楼不同楼层，需要立法会秘书处再报告大楼的安全情况。不过由于不同议题的资料都在办公室，仍然会返回大楼办公。对于自由党党内有声音要求党主席张宇仁辞任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朝早返回立法会的时候说不会向传媒谈及有关问题，希望公众明白。被问到自由党内会否讨论相关事宜，他说党内要讨论的时候就会讨论。自由党四名荣誉主席早前去信张宇仁，建议他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其中一名荣誉主席田北俊认为，在上个月9号过百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之后，自由党随即发出声明表态支持政府如期恢复二读的做法是错误和仓促。张宇仁之后致函全体党员，认为田北俊要求他辞任行会成员是不合理，重申从来没有忘记在行会有责任反映商界和市民意见。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将会发起众筹，委托刚脱离港大独立运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撰写民间反送中民情报告。基金董事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意念是源于最近修订逃犯条例惹来政治危机和风波，希望提供更准确资料，民情报告会交给特区政府和所有驻港领事馆。陈方安生认为，在紧张局势下，民情报告应该由政府做，但预料信任度有限，由民间机构做会更加贴切。出席同一节目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说，民情报告是有前瞻性，会探讨如何解决困局，因为见到最近有遍地开花的动员，当凝聚力不足的时候，会发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九龙湾淘大花园凌晨有两名男子遇袭，一名46岁男子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被捕。根据网上片段，事发在凌晨，一名男子在淘大花园对面天桥底一幅市民自制的连龙墙前连续拳打另一名男子的面部，遇袭的男子一度倒地，再由其他人扶起。现场有目击者多次劝阻，但涉案男子未有理会，又说已经饮醉。警方其后到场拘捕那名涉嫌打人的46岁男子，那名男子同时涉嫌在同一地点袭击另一名65岁男子，案件由秀茂坪警区刑事部跟进，两名伤者送往联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0点，升325点，成交金额26,14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4点，升5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6，升8.0；盈富基金29.25，升3.5；中国平安94.95，升5.5；美团点评65.8，跌1.65；建设银行6.22，升8仙；友邦保险84.8，升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08.0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7，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873，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9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3,290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1.8美元，卖出1,4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山东街去渡船街方向，近日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嘅山东街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弥敦道啦，去深水埗方向不能够左转去山东街，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是、山东街去渡船街方向，近日弥敦道有意外啦，咁呢段嘅山东街需要封闭啦，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山东街，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马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去旺角方向就是正常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这个时间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一路慢车排回去观塘绕道，引致到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龙尾就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再讲多次，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这个时间比较多车，排回上去观塘绕道，影响到观塘绕道去东隧和油塘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香港仔海旁道兴卫中心华富村和清水湾道碧屋罗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创业家迪芝娜来到台湾，他今次遇到一位佛学法师，但谈的不是佛偈，而是科技前景。一窝蜂发展高科技，到底是祸定是福呢？以电子业令经济起飞的台湾当中别有一番感受，但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现在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呢？初创在亚洲，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魏俊能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让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19年7月11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喂，花儿，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火势啊！唔知佢琴日用咗几多时间玩佢个新嘅玩具咧吓、啊，会唔会又咁前又咁后，又咁前又咁后，又掹上又掹落咧吓？系、啊、嘅，因为佢琴日终于攞咗个新电话，个新电话个镜头会弹起又缩翻埋，弹起又缩翻埋，会唔会成为呢、這、一个哎呀无无聊聊都系揿下掣睇下佢弹起个镜头个咩样，睇下自己又弹唔弹得起咧吓、啊？我哋有请系。昨天玩得很开心，他还说夜晚了，哇衰你啊，竟然还有一半电在这里，他真的哇很开心啊。我们有请拿着个新电话玩的曾志豪。 其实啱啱相反，基本上昨天由收工到夜晚十点都没停过，部机一直都是似是处于待机的状态。不过亦都好好噶啦，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部机咧喺夜晚十点钟咧，当我准备翻屋企嘅时候，佢仲有成55% 嘅电啊！可能你哋不嬲用开大电量嘅手机，你哋唔明白我嘅痛苦。我就好似长年制水嘅朋友，而家终于上满嗰种感觉，好幸福啊！打工仔辛苦，成日有句说话叫做挨雷仔，挨雷仔，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雷仔真系好辛苦嘅。有咩比起挨雷仔咧，即系更不堪嘅嗰种折磨先得噶。但系亦都有种讲法咧，就系话雷仔好襟挨噶，系咪？你好少听到挨马仔啊，或者挨牛仔啊，挨雷仔好似就话咗俾你听，雷仔好襟挨嘅。不过如果雷仔都顶唔顺嘅话，咁就一定系好辛苦。最近啊，我哋即系好多人嘅旅游胜地希腊嗰度咧，有一个叫圣托里尼岛啊吓，真系呢个岛咧就唔系离岛啦，而家系离谱啦。咁嗰度咧就本来有一个好热门嘅行程，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咧？就话嗰度嘅白色小屋，就大家觉得即系风景如画啦，成日都即系打卡就留影嘅。咁原来嗰度咧有一个旅游嘅活动咧。就是坐住嗰啲驴仔啊，真系坐驴仔啊，应该系驴仔先啱嘅。坐住个驴仔咧，就喺嗰度咧，即系哇，慢慢写意地踱步，见到风光如画，觉得自己拍紧旅游节目特辑咁样。哎呀，一路拧住一路自拍。不过通常咧，你见到啲旅游特辑嗰啲节目主持人咧，都系我同阿黄耀祖呢啲身形嚟嘅，系咪？顶晒笼咧就系桂花田，都系尽噶啦。点解咁讲咧？唔系歧视体型，而系。不嬲都系呢啲瘦底咧，骑上去啲驴仔度咧就易啲嘅。但系原来佢话近年咧系有好多两个阿田咁样嘅 size 嘅人就骑咗上去呢啲驴仔度，呢啲就被誉为系黐肥嘅游客，纷纷涌至呢一个希腊。喂，你而家歧视啊？肥唔去得度玩嘅，得，但系你唔好骑个驴仔先得噶。点解咧？嗱，呢一个真系要俾你谂下，究竟肥人？骑呢啲驴仔有冇问题嘅咧？梗系冇问题啦，驴仔不嬲就系我哋载货噶啦嘛，以前都系负荷宠物噶嘛。哎呀，驴仔唔骑嘅，咁骑边个啊？你系咪企喺呢个立场谂咧？定系你都会觉得，即系驴仔咧，佢的确系好捱得，但系大自然生佢出嚟嘅时候，佢冇谂过要孭住两个阿田噶。如果真系要咁样孭嘅话，你觉得佢孭唔孭得起呢？原来报道话俾你听，驴仔系挨唔起嘅。呢、這个新闻话咧，太多黐肥嘅游客咧，蜂拥去到希腊嗰度，咁结果系点样呢？结果咧就系啲驴仔咧，真系不堪负荷，重磅游客咧，令到好多驴仔，唉，睇到张相都吓死。正所谓皮开肉烂。特别是他们那些脊椎那些黐肥的游客骑到上去你知道因为西方人他们的营养太丰富了你看到直情是好像不是一包二包米直情是有一吨米骑在驴仔上面 结果咧，原来佢哋个劳背咧系烂咗嘅，系骑到个骨肉咧系烂开咗。咁最惨系咩咧？咁你知啦，佢哋只系揾食工具、生财工具，冇人当佢哋系生命嚟噶嘛。咁佢哋又唔会俾佢有足够嘅饮用食水啦。你估好似我哋听即安健咁样咩？亦都唔会有休息时间，有工开咧就要运客，就要去即系开工噶啦。咁结果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嗰个身体咧就烂晒。脊椎都烂埋，咁当佢哋烂晒会点呢？咁佢哋会俾人用完即弃嘅，冇错，佢哋只系会等死嘅啫。佢哋绝对唔会咧就话，哎呀，帮你医啦，帮你慢慢揾翻个良好嘅休息环境咧，系冇嘅。所以咧，而家动物嗰啲保护人士咧，佢就希望咧，啊，希腊政府咧就落个禁令，个禁令系咩咧？唔可以接载超过100公斤嘅呢一个。乘客唔可以接载超过体重100公斤嘅乘客，唔好意思啦，即系话如果你太肥嘅话咧，不如你自己行啦。嗱，系好难噶，因为咧原来嗰个旅游胜地咧，点解咁多人要骑驴仔呢？因为佢有500几级嗰啲楼梯咧，就系喺嗰个小屋嗰啲山坡上面咧，就环绕而建嘅。嗰啲游客山长水远，又觉得自己俾得起钱嘅，你唔系要吓我喺度自己行楼梯啊嘛？嗱，但系希望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原来根据即系动物保护人士佢哋嘅即系研究咧，驴仔啊，嗰啲 donkey 啊，佢净系可以咧孭到自己体重咧多20%嘅物件嘅啫。咁所以咧，佢哋真系唔可以孭咧你超过100公斤嘅游客噶。喂，如果你都希望嗰度系风景如画嘅旅游胜地，你都冇理由希望下边嗰度就变咗人间地狱噶。你开心时，佢如果系咁断颈啊、折腰啊、死埋嘅话咧，咁下次就冇人可以去到希腊嗰度噶啦嘛。我亦都终于明白啦，不为五斗米折腰咧，嗰个折腰原来系真嘅，而且嗰个唔系五斗米，对啲驴仔嚟讲，不为100公斤嘅游客折腰啊！风头火势，好彩阿祖同我都去得，分分钟我同我两个，即系我同阿祖啊两个骑埋喺同一只驴仔度咧，都仲冇问题，因为点睇个样都似练马师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你想讲骑师定系练马师啊？练马师可以好肥噶、哦，骑师就话有一 定 有限制啫。 你可以系练马师，而且你有爱心啊嘛，所以你就会 我要做马主，我觉得马主应该有钱啲啊。我谂暴力咧，冇人中意，会系喜欢嘅，亦都冇人会系支持嘅。睇到两单嘅新闻咧，都相对系同我会形容系非常暴力有关啊吓。第一单咧就系、是、见到啦，琴晚啊就系呢一个九龙湾淘大花园通往观塘道嘅桥底嗰度，因为嗰个地方咧就被市民啊辟作为呢个连龙墙啦，好多面帽咧就写咗喺嗰度嘅。不过可能亦都因为有好多面帽写咗喺度啦，就引致咧有唔同嘅朋友咧就去到嗰度嘅时候，有人想搣，跟住就产生咗一啲嘅拗叫，最终有一位嘅男士咧就喺分半钟嘅影片里面向住一位年轻嘅朋友打咗13拳，大部分我见到嘅影片咧系打向面嘅，力度真系都系拳拳有力噶，咁啊而嗰个年轻嘅朋友咧更加系笪咗落地嘅添，因为真系食得好硬嘅咁样，我当然希望嗰位嘅年轻人系冇事啦，因为而家咧就好似系敷药之后咧就出咗院噶啦，有几多唔同嘅政见啊，各样嘢嘅谂法都好，因为其实即都唔应该要用暴力，仲拳拳有力添。咁而家呢件事咧交咗俾警方调查噶啦。咁就算系嗰位被打嘅年青人咧，都话不方便去讲太多，以免影响呢个司法程序。所以阿祖都唔讲太多啦。但系点样都好啦，暴力就唔好嘅。但另外有一单嘅暴力咧，我谂呢一个咧，我同埋豪仔忍唔住见到嘅话，都会觉得非常之心痛啊！就系话喺呢个打鼓岭啊，就系呢个地方里面咧，发生咗一个疑似嘅残酷毒狗嘅事件，有一位住喺南村屋嘅男士啦吓，佢就养咗好多只狗仔嘅，真系好多噶个数目啊吓，而其中咧有部分咧就怀疑系被有人咧就落咗一啲嘅毒啊， 混咗一啲嘅毒药喺啲狗粮入边，就俾啲狗去食。最终咧，当户主发现嘅时候咧，已经即刻为佢嘅狗咧就灌水洗胃啊，尝试急救噶啦。但系最终依然系有五只狗仔系死咗，两只咧系受伤嘅。咁啊，可能你会话点解咧？咁啊，原来咧就男户主声称啦吓，近日咧就卷入咗一个租梦嘅纠纷度，咁警方呢亦都接手咗呢一单嘅案件㗎啦。暂时未有人被捕，不过呢都会循住唔同嘅方向啦，希望可以搵返呢即係毒狗嘅人士出嚟，究竟点解会做到啲咁嘅事嘅咁样。我成日都会话祸不及家人啦，有阵时你都唔即係屋企人系人啦，但其实对于狗嚟讲呢，即係佢哋都系一条生命嚟㗎。系咪？点解可以即系混入一啲毒药，尝试毒死佢哋？佢哋同人一样都会有痛嘅感觉，会有即系你受伤嘅话，佢哋会喊嘅都会。即系要咁样去做嘅话，这个嘅暴力一样都系唔能够接受嘅。咁啊，今日讲嘅两单同暴力有关嘅嘢咧，其实警方都已经介入咗调查紧噶啦，希望可以快啲水落石出啊，而希望暴力嘅事件唔会出现，唔使调查，咁就最好啦。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佢有一位发型师嘅老公，不过唔知点解佢成日都唔剪头发，究竟佢同佢老公系咪有太多嘢做？不过今朝翻嚟，我见到佢剪咗头发，咦？发生咩事呢？桂花田， 点解我发现唔到佢又剪头发嘅？ 剪佢系扎咗边啊嘛，而家 扎咗边啫系嘛？ 扎边啊？ 哦，系咩？ 见到 哦，仲有得剪啊？原来 咩？ 冇得剪啊？ 冇得剪啊？ 佢好咁多头发，最长嗰啲头发， 佢成日都话自己啊，又甩咗两条啦咁样嗰啲。 咁甩咗两条啫， 系人都会甩两条头发嘅，甩咗两条头发就好多头发噶嘛，系咪？ 多鬼嘢，系啊。即係其實約我呢位髮型師嘅丈夫咧，都要啲時間嘅，因為佢都忙啦。咁我哋要仲要喺屋企啦，咁樣，所以咧就有都要啲時間。琴日有啲時間需要做咗呢件事啫。嗱，衞生防護中心咧成日建議大家每日都需要有兩份水果、三份蔬菜，跟住食物金字塔咧就最好不過啦。咁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唔知大家做唔做到，食唔食到咁多呢？嗱，其实都真係有啲难嘅，因为日日都返工啊，早餐啊、午餐啊都出去食㗎啦，咁点样有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啫？啊，明白嘅。不过就算啊，喺你可以喺夜晚晚晚返屋企食饭啊，都可以有呢个水果同蔬菜食嘅都好啲。但係呢，有啲菜有致癌嘅甲醛，咁点呢？就算我日日返屋企食饭，原来食菜嘅都食咗啲有毒嘅嘢喎。哇，做生意唔使做到咁毒㗎嘛。即係唔知有冇人性㗎、啊、真係。喂娃娃嗰个叫洋娃娃菜呢有甲醛啊。有报道呢报道喺话揭发咧，大陆啊、山东咧有批发商为咗延长嗰啲娃娃菜保鲜期咧，所以就将啲娃娃菜嘅根部就浸一啲不明物体，浸喺一啲不明物体液体里面啦。咁佢哋咧就发现啊咩事？点解要浸咗啲嘢喺度咧？跟住咧就经佢哋传媒嘅检查嘅时候咧，竟然发现咧嗰啲液体咧系有甲醛噶。佢话国内咧即系有大学化学工业学院的副教授就说了、大部分的植物呢通过根部吸收水分、所以呢如果根部有甲醛的整棵菜呢都可能呢会有啦，同埋可能会延长它的那个叫保质期的、但是呢他们这份报纸他又不只问大陆的教授，他香港的教授呢、香港有大学的教授都说了，喂，没听过用甲醛来加长了那个叫做蔬菜的保质期的做法、因为呢要延长它的保质期有一晚的方法法啦，都唔使用甲醛。教授就话啦，可能咧内地化验嘅结果，甲醛咧可能系啲杀虫剂，因为佢哋都会用落农药噶嘛，落啲杀虫剂，可能咧其中有一部分咧，即系有呢个叫甲醛嘅成分喺度，所以就残留咗喺个菜嘅根部。哇，咁点算啊？好多食肆同埋我哋屋企都会成日食娃娃菜同埋黄芽白嘅，因为佢哋系 friend 嚟噶嘛。老实啦，当我洗娃娃菜同黄芽白嘅时候咧，我都真系咧发现佢哋根部咧系有啲滑潺潺，即系好似好奇怪啲物质喺度嘅。 果我通常都会切咗个头，即系切多，而家就要切多啲咯，唯有咁，因为啲黄牙白实在太过甜美啦，好多时都系喺屋企都会煮嘅。咁啊，问过啦，香港食安中心咧就回复报章啦，佢就话啦，一直咧都有透过咧恒常嘅食物监测计划嘅，咁会抽取咧嗰啲蔬果啊，嗰啲食物里面嘅测试嘅。咁啊，过去一年咧抽取咗150个食物，包括蔬菜啦。佢话样本喺呢个甲醛嘅测试咧，全部通过嘅。咁啊，希望大家市民咧就唔使咁担心嘅。但系有啲太太们就话啦，哇，咁啊，我老老实实啦，我都真系少买咗佢啦。咁因为咧甲醛真系可以咧，有呢个急性中毒噶。佢话，唉，咁唔食一阵，希望可以即系食安中心俾大家个验下香港嗰啲系咪真系完全冇事，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真系食得安心啊！ 佢咪用呢啲音乐话俾你听放假嘅真正意思咧？ 呢、這个 歌个名叫 Holiday， 但你听到佢冇乜歌词唱啊， 咁好咯， 即系话俾你听放假闲气，冇乜嘢要做。 咁个个人放假嗰样唔同， 系啊，即系唔使 想系hea嘅。 系咯，唱歌组合呢对名叫 Body Language 吓，可能、 okay. 可能佢不停做紧身体语言，我睇唔到啊，真系。 哦，好啊，拍手啦！而家、啊、我听到， 可能系咁样喺度拍手啦。喂，再呼吁一次啦，我哋今日咧有呢、這、一个这么近那么远咧，去到屯门公园嘅， 系唔系屯门公园，系屯门， 系屯门啦。 唔系我个人特别想睇屯门公园，唔系因为咧， 仲睇唔够咩？咁多片， 唔系 可能有另外一面噶嘛， 系、啊、 有另外一面我想睇。 因为譬如 可能有雀仔啊，有鸭仔啊。 系啊，譬如佢话佢哋取消咗嗰个自娱区咧， 九月将会有机会取消 到。究竟平时嘅呢个地方系做啲咩嘅咧？有咩人喺度玩嘅咧？睇报道就。话咧，其实有唔少长者喺度表演乐器 啊，就唔系讲大猫，系一啲长者啊咁样咧。咁所以佢哋话被即系对于九月可能就会取消，唔俾再有新嘅申请啊嘛。 系系， 所以我又想睇下有冇我哋啲屯门街坊咧，其实平时有行过呢个公园咧，可能都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呢个自娱区平时有咩娱乐睇嘅咧？真系 我有见过嘅，唔系咸湿嗰种大妈舞， 系唔系？ 我有 见过 系真系大妈舞， 系 人数好多嘅，佢哋有揸住啲线啊， 鱼线舞 系啦，跳得开心噶。咁个声量系咪好大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因为都系好多年之前噶啦。 佢哋都话都系算大嘅，即系不过只不过佢又唔系嗰啲大声舞咯， 系 佢又未去到咁夸张嗰啲咯。 咁啊，屯门公园大家可以讲啦，因为今日我哋嘅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 近之你唔係未去過啊，係講曬成個屯門區嘅。 係啊， 首先一定要歡迎咧，就我哋所有嘅聽眾咧，可以喺網上面而家已經可以留言。我見到今次咧，佢哋真係好多地膽啊，佢哋介紹咗 好多嘅聽眾喺度住。 佢哋介紹嘅大部分地方咧，我會話係我未有聽聞過，但我睇到佢哋嘅介紹，我真係想去一去。 我諗咧，好多我哋屯門啲網友咧係想洗底啊，即係等大家話：喂呀，你哋唔好諗起屯門就諗起大媽啦。其實屯門有好多地方嘅喎。 當然啦，屯門好大。係 啦，可唔可以等大家了解多少少其他 商場有排行？ 我見到而家我哋嘅聽眾同我哋介紹嘅咧係有嘢食、有嘢玩、有嘢睇、有地方 BBQ， 即係總之乜嘢都有嘅。咁亦都非常之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啊喺我哋網上面留個言，同我哋分享下究竟屯門區有啲咩好介紹咧？我哋十八區去雲佢啦。 係啊，甚至乎咧，我懷疑我哋以後咧可能仲可以跟住咧嗰啲咪舞場咧周圍走添嘅。即系你谂埋，而家当度度都有人黐啲墙咧，但系度度有人搣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代表咧嗰笪地方咧 有啲咩地区嘅诉求咯。 你可以认识一下噶， 我认同噶。 可能原来油塘都有啲嘢值得介绍下噶，我哋都唔了解。 大埔都有啦，应该我见到即系本身即系当然有啲，我觉得你贴个人资料就唔系太好嘅。但如果你真系自己对于嗰个社区有啲咩诉求，个人有啲咩心愿，其实咧我哋香港真系本身冇咩地方俾大家发表。 嗱，唔好打人，但系可以打电话。 啱， 1872388。屯门除咗公园之外，仲有咩玩呢？吓？ 年前诞生之初的面貌。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5点，升351点，成交金额3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7点，升6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6，升8.8；盈富基金29.3，升4毫；中国平安95.1，升1.65；美团点评65.9，跌1.55；建设银行6.24，升1毫；友邦保险84.85，升1.5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7，英镑9.79，瑞士法郎7.931，欧元5.451，加元5.988，新西兰元5.21，欧元8.8141。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9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3290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99美元，卖出14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住糖水道咧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去东隧嘅港岛出口。咁就系东区走廊方向湾仔啦，近住糖水道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而家龙尾就去到东隧嘅港岛出口。而较早前喺九龙嘅山东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全线解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暂时交通都系正常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康宁道咧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欣希，卡卡今年14岁，是 King George the Fifth Year Nine 的学生。我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体操，10岁的时候正式入港队，最近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一届竞技体操少年亚洲杯，在女子平衡木上面取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嘉豪，做乜着晒短衫短裤咁样开工，成何体统？ 豪经理，我而家喺个10号储物柜嗰度工作，呢度又热又湿，梗要着得通爽啲啦。 桂花田，我请你翻嚟饮水定系开工噶？ 经理啊，10号储物柜里面冇窗冇冷气冇抽风系统啊，我唔补充水分，分分钟中暑啊！ 好彩10号储物柜里面有收音机，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洪家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天气就冇咁即系晴天就满布㗎，因为今日又多云啊，几阵骤雨㗎，咁所以呢仲早上时分有几阵雷暴添，不过而家就未有呢啲警告，大家自己留意啦。 今年个雨量真係比较多。 超多，好犀利。 成日都灰灰的天，阴阴的街咁样。 最紧要係落到湿湿立立咁样，真係。 係啊，所以都注意下屋企嗰个卫生情况下，因为即系啲情况又热又湿呢，好容易啲床单被铺呢嗰啲几嘢就咬你㗎啦。 直播室令你身痕啊！ 系咩会咁啊 ？OK， 好啦，大家留意啦吓。 好好好，嗱，琴日咧就呢个 DSE 放榜啦，跟住咧就有每一年都系嘅，我几中意睇咧之后一日嘅，之后一日嘅报道，点解咧？ 因为会知道嗰啲状元啊、 出处啦、 佢哋嘅故事啊，我见到有好多好感人嘅故事嗱，即系譬如咧，佢当中咧就有讲到啦，原来今年咧。有一隻导盲犬呢都有份帮手去考呢个 DSE 喎。 因为佢有啲系视障人士嚟 嘅。对啦，譬如一位嘅同学仔呢，咁佢呢就有呢个视网膜退化嘅情况嘅。咁所以呢佢嘅导盲犬呢系陪伴在侧嘅。甚至呢系俾佢呢陪佢入市场嘅。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好美丽啦。另外有一啲嘅朋友呢，虽然佢哋可能系身体上面呢系有一啲嘅譬如有视障嘅同学仔啦。 系。 33分喎。 好犀利 喎。我见到呢啲我真觉得好感动，譬如我昨天看到电视呢就访问了另外一位的男同学， 是 都是考 DSE 的同学仔，他的肌肉呢是有无力的问题的，变了他们考试的时间就跟我们其他的同学有少少不同的，他就考45分钟可以有15分钟的休息，但其实对他来讲他说差不多要很吃力， 当然啦，当然啦，他那些考 DSE 他的写字少的，左篇文要几多字啊， 是不过呢那个成成绩咧依然系唔差噶，咁都见到咧今年有好多唔同嘅同学仔咧有多咗嘅谂法噶，我觉得呢啲谂法几好噶。譬如琴日其中一个咧都唔知系咪一个新嘅记录啊，但系总之咧就报呢个VTC 啊，系啦，咁嘅同学仔咧系琴日已经有成14000人。即係嗰個數目都真心多 嘅。即係話大家而家對於譬如話升唔到去大學啦，但係諗嘅其他出路咧，大家而家佢好似明確咗。 我認同，即係我啲同學仔即係開始咁年輕咧，已經知道要做咩啊。譬如琴日即係講話VTC 就係呢個職業訓練局啦。我見到電視嘅新聞訪問咧，就訪問咗一個女同學，佢就話咧其實咧我真係好中意整甜品啊。咁所以咧，反而一啲大專學院咧，未必會有一啲專門嘅科目咧可以。 帮到佢喺呢一方面嚟紧会嘅发展，反而咁佢就话咁，不如我就去呢啲职业训练局啦。好多时候人哋会觉得呢个系副选嚟噶嘛，冇得拣啊，你先至去读噶嘛。但系话唔系哦，我真系觉得呢一方面咧可以俾到我有多啲嘅发展空间咁样。 我觉得而家咧真系各有所出，各有所需嘅，即系当然啦，即系嗰个成绩嘅门槛， 有衰佬同埋衰婆啦。 入大学嘅门槛你都要即系你想读大学都要有嗰个分啦。可以入到啦，咁至於讀咩科咧，就你自己再揀啦。但其實其他嗰啲咧，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唔同嘅 出路啦， 就係高級文憑試嗰個課程啦，即係等於副學士嗰個位啦。咁都好多選擇嘅，同埋唔同個工種，成日我哋睇到嗰啲因為都 要好專業 啊。呢幾年成日都走咗好多各行各業嗰啲學生咧，哎呀，我讀完呢個課程出嚟，哇！咦，我而家整飛機啦咁。即 係 其實對於啲考生們咧，都係有一技 冇絕路啦，總之你有生路。咁同埋我見到琴日咧有好多訪問嗰啲每年都會嘅啦，考試心得啊，讀書秘訣嗰啲咧。我相信其中有一個嘅狀元嘅考試心得咧，又係令到一眾考唔到嘅朋友，或者考得冇咁叻嘅朋友咧，嗰棚牙真係咬到痕曬，甚至乎咧可能會攞嚟同阿媽講：阿媽，你睇下。人哋咁样考状元嘅，我可唔可以跟佢先？系啦，但系跟住阿妈就话衰仔，人哋都唔知系咪讲大话嘅，边有咁好死噶？真系 讲咗啲乜嘢咧？ 唔系讲大话嘅，咁人哋真系讲翻。 通常都系咁噶嘛，有乜理由佢咁劲先得噶？ 成日打机系嘛？ 观塘马利诺，佢系被誉为系第一个即系该校啊，系自文凭试改革而嚟第一位状元啦！ 恭喜， 好犀利啦！咁跟住咧， 突破啊嘛，成日话 就问嗰个阿僆仔啦，就问佢喂阿道仔，佢道卓然啊。咁究竟你嘅考試心得係點㗎？有冇成日温書啊？一定有補習啦咁樣。嗱，例牌講呢啲嘅，對唔住，我從來冇補過習。 係冇補習， 即係補習唔係一個 must 嚟嘅。 使死完從來冇補習喎。首先就冧曬嗰一扎嘅五星星名師咧，就搞錯衰仔，你唔補習我哋點 sell 咁樣？再要加一句，考試前每日打機。佢个原文系咁写嘅，自己从未补习，考文凭试之前每日会用一至两个钟头嚟打机，强调温习贵精不贵多。 哇，好 高啊！咁你话啦，我想问下阿田妈，系啦，阿乐乐睇到之后咧，佢就话妈妈。咁其实我系咪可以每日都打一两个钟头机啊？考试都要打，唔使停。 认真。阿乐乐又系冇去补习， 佢冇补啦， 佢亦都系长期揸住俾你打嘅。 系 咁佢点咧？ 即系都冇停过。你会唔会有担心噶？作为阿妈， 唔系佢几好噶，好似成绩都 不过不失啦。 系咯， 即系未知佢好似人哋咁叻叻猪啦。 系咯，真系唔似。 大把钱，我第一句就讲呢啲噶嘛。 系啦， 都即系佢唔系睇到成绩真系不过不失咧。咁你仲想点啊？系咪先？ 系咯， 有时唔可以真系逼啲细蚊仔逼得太紧要噶。你宁愿要佢真系开心愉快。当然啦，我都有同佢讲噶。喂，嗱，你而家唔努力，将来咧你自己承担个结果啦。你要知道呢件事咯。 阿妈会养你一世噶， 系啊， 阿妈 等紧你，阿妈等紧你俾钱啊，真系。 仲有我咪唔好话要佢俾钱，我话你唔好搞到。 咩啊？你话一定要俾家用嘅？ 我系要俾家用。 咁咪即系等佢俾钱咯。 系咯，唔系等你养啫。 我都想摩尼公主养我噶，有冇搵佢拍广告啊？ 你俾佢出去自己执啲树枝啊，佢可能会担啲死老鼠翻嚟俾你食噶。 叫佢出去自己搵食嘅，你唔使养佢已经系啦。 唔系佢会打猎。俾你噶系啊， 系咪啊？即系攞咗啲咩俾我？ 都话死老鼠啊！真系， 但系 佢嗰个 tips 咧，我唔知道，其实我觉得系好正確噶。 嗯， 佢个 tips 系叫做贵精不贵多 呢五个字。 其实你同大人翻工冇分别噶，即系我哋啲打工仔成日都同老细讲，你其实唔使逼我留喺公司度开五个钟会噶。喂，贵精不贵多，有效率好过即系斋嘥时间啦。 系啊，乐乐都咁同我讲噶，我即系我哋都好同佢倾过。喂，乐乐即系都差人考试咧，你着紧啲啊，你冇翻嚟都一嚟就打机啊。即系咁即系都有咁同佢讲，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 咩啊？ 即系我睇到佢嗰个做法咧，就等于供楼一样，唔系冇得供楼，供一件 公车， 公车系啦嗱，你中意一炮过俾晒啊，定系中意分期付款啊？ 我有钱我梗系一炮过啦， 免息嘅讲紧啊，咁譬如佢 有钱嗰啲人都未必中意一炮过噶，佢会识得计嗰啲息率嘅话咧，我啲钱留喺自己度投资会有一啲好啲嘅回报啊，抑或我咁样一次过俾晒佢？ 唔系，因为我唔中意拖住啲嘢噶。但睇唔出嚟，真睇唔出嚟，我唔中意拖住啲嘢噶。 我心嚟一嚟，我话俾你知，我以为我都几认识你啊。 原来唔系啊， 你唔了解我，我唔中意拖泥带水嘅。 系啦，咁啊，乐乐就话。 你自己都笑，你自己都估唔到自己会讲啲咁嘅说话。 但我相信呢个系真心的。 使唔使夹一夹俾中指先啊？ 我自己夹咗啦。 佢放假唔系你放假。嗱咁佢就话咧，佢平时真系嘅，佢话上堂好留心听说。 系、 嗯。咁佢话我到考试，我咪即系立翻佢咪得咯，因为平时已经入咗脑啦嘛。咁佢话我唔会中意即系一炮过，即系喺呢个考试之前先喺度狂谷，佢冇意思啊。 嗰啲叫临急抱佛脚。 即系咁啊！ 其实你个仔都做到贵精不贵多呢五个字啊。 即系贵妈不贵多啫， 佢阿妈贵 系咯， 或者贵花 系啊系啦。 咪即系佢会宁愿咁样，佢话即系佢话诶，佢上堂好留心，咁所以佢到测验考试，佢其实我都系立一立翻，即系从诶温故知新就已经得啦咁。 系咯， 佢就会用呢个方法啦。所以我翻嚟屋企仲要做咩温习咧？咁 唔系佢真系要平时就已经入咗脑先咯。 当然啦，佢就做到啦。佢如果唔系，佢使乜讲啫？ 系咪？我觉得咧，其实考试温书咧，真系同我哋打工仔喺办公室里边咧，有样嘢好似嘅。 系咩咧？ 你有冇发觉咧？就算你即系你 死線 好，好似好开明咁样咧，但系你硬觉得咧，阿仔啊，其实过两日考试噶咯，但系你连坐喺度温书个样都冇俾阿妈睇过，即 系 好唔安乐 啊， 系啦，即系有啲似你喺 office 似咩咧？ 有少少似生痔疮嘅感觉，总之就坐立不安 啦。即系你喺 office 度咧，嗰啲老细啊，佢硬系觉得话。你如果可以同我坐到七点咧，我心好似锯啲咯。 即始终我觉得你好似做咗嘢咁。 你好似做咗嘢咯，你 人工俾得抵啊。 系啦，你就算坐喺度，净系望住部电脑发吽豆啊，我都觉得你喺 office 度，我冇白俾人工你。其实系有啲心魔喺度噶。 你个心态正正系 真系有噶。 阿华成日话：喂，你叫下佢打。 你唔好督爆佢先得。 唔系都系嘅，即系我都要讲啊。即系家庭父母就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 真系会啊。 咁咧，啲父母就会觉得：喂，你不如你用咗。不如你打少半个钟头啊，用咗半个钟头立立嗰本书，咁你可以更加加深你嘅 经验。系啊，冇错。 咁会唔会好啲啊？ 你见嗰啲人喺我哋以前会考都系噶，都去到市场啦。其实完全唔会入到脑噶啦嘛，但系你仍然觉得咧，你唔打开嗰本精读望一望咧，你觉得对唔住自己噶。 点解我嘥时间？我唔睇。 系啊，你觉得好唔安乐噶？嗰个人冇理由喺考试之前佢仲去射篮球噶，仲有半个钟，我不如再背多次李白嘅生平先啦。其实入唔到脑噶，冇可能啦， 系啊，唔落噶咯，形容。 咁但系问题系读书嗰个同学仔咧，佢就会知道喂，其实我真系识噶。咁你叫我睇，等于睇 A B C， 我都识噶啦，你眯埋眼都 A B C 到啦，咁你仲要我睇咩啫？咁咯。 嗱，尤其。事咧，你講到 阿 狀元咧，嗱，有人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讀啦。琴日記者訪問佢哋嘅問題咧，都唔再 好多元化， 好多元化噶啦。我覺得有一點咧，都幾值得討論嘅。我哋成日話咧，譬如前陣子啦，呢一兩個禮拜啫，就有譬如前特首啦，阿董建華先生啦，都會講到咧，通識科嗰、那個有冇一個問題喺度？ 係 啦，嗰、那個 係咪教隊學生激進啊？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要話即係通識科個內容有冇問題？问而家嘅学生，即系因为佢哋有读紧， 佢哋系受众， 根本就系啦，佢读咗咁多年啦。 尤其是嗰十二位嘅状元，究竟对于通识科点睇咧？ 啱啱好十二星座佢哋，黄金圣斗士真系。 即系我哋成日要听下年青人讲啲乜嘢啊嘛，佢哋都喂做到状元嘅话，我谂阿爸阿妈系人都想佢哋系做嗰啲仔女做状元啦啩。 佢哋系状元咧，先天有个优势嘅，就 系 咩咧？不是废青啦， 吓、啊，应该系、 不是人生失败组啦、 啊， 不是因为人生无成啦，所以躁动啦，搞破坏啦，于是乎联群结党啦，嗱，你冇得标签佢哋系呢啲啦， 你应系精英嘅分子，尖子嚟噶 啦，咁佢哋讲咩啊？ 嗱，佢哋就话咧，通识科咧唔至于系洗脑嘅，即系佢哋系否定呢一样嘢嘅。其实十二位嘅，即系因为真系有记者朋友系逐个问晒咁多位， 同埋好多人都聚集问嗰啲政治问题， 系啦，跟住佢哋咧都每人咧就攞咗个金句出嚟。即係佢哋點樣去睇通識科？其實當然啦，即係當然你 call 咗出嚟嘅話咧，我就費事講嗰句，唔係又話你以偏概全。 Okay, okay, 但大致嚟講咧，佢哋都覺得咧，通識科係可以幫佢哋可以有分析嘅能力嘅。 理解 呢一科係重要嘅，老師教嘅時候咧係教佢哋正反雙方都要去思考，並唔係一方面嘅。我更加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教育嘅問題，真係唔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嚟嘅。我哋諗緊點樣教我哋嘅年青人啊嘛？呢一班尖子就話俾大家知，對於佢哋嚟講，通識科是有需要的，而如果你们真的要想要去改革的话不是不得、不过真的要想清楚，如果成日说聆听年轻人的意见的话，这班尖子的意见我都可以聆听一下。 对、其实如果我昨天我是、特首呢，或者那些问责团队呢、真的认认真真，你当做 show 也好，当是想工作实干到呢、为什么你不试试派 除咗教育局局长之外， 系 你咪派其他官员咧，你咪去呢一啲学校度，你唔一定要揾状元噶、 嗯嗯嗯， 因为其实你如果同年青人对话咧，应该同大众噶嘛，你状元都系得十几个， 系、 你咪落嗰啲区度啦。 佢哋好忙噶，佢哋要接受好多访问。 系啊，其实嗰啲访问都系问嗰啲嘅。我今日见到咧有一个记者会咧，就话揾咗三个喇叭嘅状元，咁佢哋三个都想入医嘅，咁然后就一次过问佢哋咧， 其 实 咁大部分都系想读医嘅，真系。 其实都冇变过，好似咁多年都。 一来他们的门槛他们入到因为他们那么高分嘛、因为读医是最高分的那个男人的嘛通常他们读医而且他们都有些故事在里面你说、 其中一位都是 他们的他们患了一些 白血病 很严重的病 在他读小学的时候 的的得到医治跟着他想投身回去、医务行业的时候刚刚数过、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病呢譬如刚才、那个、经历过 一些故事 刚才那个马利诺那个轻松很多的因为他说呢他小个受到蛀牙的痛楚 是 即是这些轻强一点嘛他就说他想做牙医这样这些其实挺得意的真的。 对啊同埋你见到他们呢即都很有心啊有些就、记者问他们将来的抱负啊你有些什么想做到啊有些呢就说自己呢是出即係出身於基層嘅，佢希望咧自己嘅例子咧就令到唔同背景或者唔同出身嘅朋友仔咧都唔好自暴自棄。 咁 其實真係好成熟啊！ 佢哋咧即係啱啱先攞，先知道佢自己成績啦，係咪啊？先知道狀元，但係都好有抱負。 有啊， 有 啊。另外呢個犀利啊，佢個抱負咧就話希望咧可以為社會研究出一種咧極少污染、低成本而且係快速建設嘅填海方法。 係， 即係你諗下，即係嗱，其實 即係佢都支持，佢都可以明日大。 唔系，但唔好倒錢落海咯。 系啦，但你點樣倒啊？ 同埋唔好影響嗰啲即係生態啊。 係啊，即係我都幾好。 但係其中一個咧，又令到我覺得好得意喎，因為咧即係講讀醫科啦。咁其實即係每間學大學咧，都會有佢邊一個學科咧，係即係話，比如你行出嚟，係啦，行出嚟，哇，咦，勁啲咁啊！就算讀醫科都係。咁啊，其中個三位男同學就話啊，有記者問點解你會揀嗰間又唔揀嗰間？ 三個咧，應該 係咁佢哋都即係話啊，係咯，佢話。可能接觸過啲教授啊，佢咁佢哋仁慈啲啦，好傾啲，好相遇啲咧咁。我幾得意佢即係個答案會係咁。 係啊，所以我覺得琴日咁多呢啲狀元嘅新聞咧，無論係關於佢哋温書嘅一啲心得體會 就算我覺得唔止係狀元啊，即係唔同嘅同學仔，佢哋都有好多背後嘅故事。 就算修讀副學士嗰啲朋友仔，佢哋都有啊。你唔好話佢啊，又牙牙烏，我唔知你喺度做咩嘅。佢冇嘅，冇人會唔知嘅。係啊，都知道自己方向。 唔係點解特別想強調係狀元嗰批咧？因為咁佢哋有个光环㗎嘛、即係佢哋係读书叻啊成绩好啊唔係搞搞震嗰啲呢。咁、但係当你见到佢哋回应一啲近日社会嘅争议政治问题嘅时候呢、你见到佢哋嘅立场都好清晰係即係譬如话反对啊或者支持某啲嘢呢。我係觉得呢你係真係可以俾个机会好多唔係太了解或者对佢哋好有偏见嘅一啲你话家长又好、其他人士又唔一定係家长嘅其他人士呢其实你真係可以俾个机会大家冷静下嚟听下就係话咦唔係佢哋读书都几好啊都有头脑啊唔似係俾人洗脑嗰批呢点解佢哋嘅諗法都系咁嘅呢就唔好即系太轻易就一足高呢就话佢哋全部都系嗰啲呢即系俾人哋操控嘅嗰批人嚟嘅、喂如果唔系你好难解释嘅，俾人操控到读得咁叻仔嘅，点解啲成绩系咪先？ 系啊， 可以了解多啲，大家 可以了解多啲，真系呢个时候可以平心静气啦，派晒成绩表，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多啲偈。咁、特首话要同年轻人倾偈噶嘛，系咯，可以喺呢地方度望下。 Miracles in America. Super Moment 啊，撼动啊吓！提提你，12点半之后咧就未有嗰个环节住，但你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吓。这么近那么远啊，屯门除咗公园之外，仲有咩可以玩呢？ 佢头先讲咗几点啊？ 十点半之后， 咁我哋几点有呢个环节噶？ 梗系12点之后就有呢个环节啦。 冇错， 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大楼红色警示朝早解除，议员同职员等人员可以返回大楼工作。不过，所有会议设施同公众服务仍然要关闭同暂停。立法会行管会委员、民主党嘅黄碧云认为，大楼目前有必要嘅保安措施，并非唔安全。他說政府未回應市民訴求，民怨未解決，若果不處理核心問題，加強立法會保安亦都沒有作用。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說，一樓、二樓和地下有設施受到破壞，消防等設施要搶修，不過其他樓層辦公室並沒有受損，認為重新開放大樓是合情合理。對於有建制派議員說在大樓工作仍然感到不安，林卓廷批评对方是心虚，他又说再次有人透过社交平台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他已经报警处理。九龙湾淘大花园凌晨有两名男子遇袭，一名46岁男子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被捕。根据网上片段，事发在凌晨，一名男子在淘大花园对面天桥底一幅市民自制的连龙墙前面連續拳打另一名男子的臉部，遇襲男子一度倒地，再由其他人扶起。現場有目擊者多次勸阻，但涉案男子未有理會，又說已經飲醉。警方其後到場拘捕那名涉嫌打人的46歲男子，那名男子同時涉嫌在同一地點襲擊另一名65歲男子，案件由深澳坪警區刑事部跟進，兩名傷者送往聯合醫院治理。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被问到对改革行政会议有什么建议，他说要问行政长官究竟是行会为重要的咨询架构，抑或是橡皮图章。若果是咨询架构，行会应该有不同政见人士，而非绝大部分是建制派，才能够真正听到不同意见和集思广益。陈方安生说，若果委任政党代表成为行会成员，究竟他是代表政党抑或是个人看法，这一点值得澄清。就今次修例事件，整个行会都需要负责。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网页刊登文章指出，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引起台湾高度关注，并且对北京的威胁日益感到担忧，这样令长期坚定反中的蔡英文总统赢得民进党内初选，甚至可能贏得明年總統大選。這一篇由一名台灣記者撰寫的文章指出，蔡英文之前在民調的支持率低迷，但他成功擊退來自黨內初選的挑戰，確保再次代表民進黨角逐2020年總統的職位。這樣當中有北京的偶然之手，因為香港爆發大規模反送中抗議活動，激起台灣人關注，開始擔憂北京的威脅。不過文章同時指出，蔡英文的選戰前景仍然艱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朝早有幾陣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514点，升310点，成交金额3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升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升6.6；盈富基金29.25，升3.5； 中国平安94.9升1.45，美团点评65.8跌1.65，建设银行6.23升9仙，友邦保险84.8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7，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864。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9，升86。港金现价报13,298，升3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13，卖出1,424.4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下角道西行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对出噶，就系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短了很多，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呢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係较早前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嘅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啊，咁但係车龙都有待消散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嘉豪，做乜着晒短衫短裤咁样开工，成何体统？ 豪经理，我而家喺个十号储物柜嗰度工作，呢度又热又湿，梗要着得通爽啲啦。 桂花田，我请你翻嚟饮水定系开工噶？ 经理啊，十号储物柜里面冇窗冇冷气冇抽风系统啊，我唔补充水分分分钟中暑啊！ 好彩十号储物柜里面有收音机，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洪家豪。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我哋今日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马之屯门区？ 系啊，大家如果咧有啲乜嘢嘅心水推介啊，即系玩嘅、食嘅、睇嘅，小朋友玩又好，边个玩都好啦吓。大家有介绍嘅话咧、可以网上面留个言。另外18723888，而家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啦。 豪语录。大开眼界，昨日工作到好夜好夜，去到夜晚嘅时分，唉，想起咁耐冇好好地放松嘅自己，於是乎我就同老婆申请，我可唔可以去按一按摩啊？得到批准，我就去松咗一松。 不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 结果我就同嗰个按摩女郎，其实系一位婶婶嚟噶啦，已经就有一段好真情嘅对话。 惊破坏气氛， 佢首先问我：，哇，你好耐冇嚟咯，曾生。我话系啊，呢排好忙啊。佢话你呢排忙乜嘢啊？咁由于佢都知道我嘅工作，咁我都唔使点隐瞒。我咪同佢讲，冇啊，因为呢排咧就比较多嗰啲游行示威，有时我都会出去咧，当系影下嘢、采访下咁样咧，好攰啊！你知佢哋每次都行到12点几噶啦。然后呢个时候，呢、这个按摩婶婶就突然间问我：，咁你支唔支持游行啊？ 如何承受这好奇？ 嗱，各位朋友，呢、这个时候你真系生死命悬一线嘅，因为点解咧？当佢只右手摸住你嘅大颈椎，而佢左手按住你条腰嘅要害位置嘅时候，佢又问紧你一个唔知真假、凶险，最紧要系你唔知佢咩立场嘅一条问题嘅时候，究竟你答咩先至唔会衰呢？如果你答错咗立场嘅话，佢会唔会只手轻轻大力咗，只脚轻轻踩得劲咗？到时究竟会唔会按伤咗呢？ 如果我 嗰一刻就好似有把剑行喺你喉咙度，然后佢问你：你究竟识唔识阿强？究竟佢同阿强系朋友定系仇人呢？你系我，你会点答呢？ 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 当时我系选择咗，我系选择咗，我系选择咗讲真相俾佢听嘅，因为我心谂，咁你都知道我做边行噶啦，你都唔会咁得问我噶啦。如果你有怀疑嘅，你头先一路按摩嘅时候都唔会咁轻力啦。所以我决定搏一搏，我就同佢讲，都支持嘅。咁当然我都要加句和平嗰啲咯。喂，一肉锤砧板上我都惊噶嘛。但跟住嘅剧情就开始出乎我意料啦。唔系话原来呢一位按摩婶婶咧，都系咩同道中人啊，唔系嗰啲，而系佢咧叹咗一口气。当然啦，双手冇停嘅，继续喺度捻紧我条颈。佢话：唉，我好担心我个女啊。 共我放心探过。 佢话我个女啊，都话有出去游行，我真系好担心佢啊。 要有被我吓怕的准 备。咁我就即刻化身成为一个社会辅导员，系社会辅导员啊，唔系社工啊。我哋不能够乱认专业身份嘅。我即刻问佢：系阿姨啊？你个女做咩事啊？佢话个女都有去参加嗰啲游行，最紧要系佢好惊佢会出事。咁我就问佢啦，咁佢系咪都系喺嗰啲有申请到不反对通知书嗰啲游行集会度出现啊？佢话系，我话咁冇嘢嘅，嗰啲都好和平噶嘛。然后我不忙再问多句，系咧，你个女几多岁啦？佢话都24岁咯。咁我就话哦，咁啊，婶婶冇事啦。喂，你个女都好大个噶咯，咁佢有佢自己谂法，无论佢想做咩都好咧，你都应该尊重下佢嘅。但跟住佢就讲咗另外一个烦恼，而呢个烦恼，我觉得真系可能好多家长最近都面对，真系好值得同大家讲下。佢话佢翻到嚟啊，成日同我咧讲呢一啲事，又成日要我睇嗰啲新闻。阿婶婶话，其实佢真系睇到好烦。佢唔想再睇啦，但系个女又要同佢讨论。最惨系，如果讨论嘅时候佢唔认同佢嘅话，佢个女会 会发猛疹的。我话婶婶啊，你个女发啲咩猛疹先？佢系咪好想你认同佢啊？婶婶就话啦，佢话个个妈妈都赞成个女支持个女嘅，系得我阿妈唔系噶，我觉得好唔开心啊！嗱，听到呢度咧，我就真系即刻收起咗笑容，我就好认真同嗰个婶婶讲。我话嗱，咁你个女就真系唔啱啦。我话因为阿妈系真系可以有自己嘅睇法，同埋真系唔系所有阿妈咧都唔赞，即系都所谓同个女企埋同一阵线嘅，系真系可以有唔同睇法嘅。然后我再同佢讲话，更何况其实佢虽然可能唔赞成你个女个细路嘅睇法啫，唔代表唔锡佢噶嘛，系咪？跟住嗰个婶婶真系同我讲，佢话系啊，其实咧我啊真系识嘢少，嗱佢真系咁讲，佢话我真系识嘢少，唔系留意呢啲新闻好多。其实你要我同佢拗咧，我就讲唔到噶啦。不过我就好想同佢讲一声咧，无论你咩意见都好咧，阿妈净系好想你咧，平平安安，同埋咧系有一个好保障嘅前途，因为佢好担心。呢、这个妈妈咧，琴日一路同我倾嘅时候咧，佢表达咗好多。你可以话似是而非，但系又系一啲好具体嘅恐惧同埋忧虑。譬如佢同我讲咧，因为佢话知我做传媒嘛，佢话唔系你曾生，你话而家咧佢出去示威，如果俾人影到张相，佢点做公务员啊？咁我唯有安慰佢，我话阿伯母，咁如果嗰个游行示威系合法和平又申请咗嘅，我谂影到张相都唔会俾人哋咁样点上，话唔可以考做公务员噶，唔犯法噶噃。佢话系啫，但系都惊危险噶。但我好明白嘅，其实嚟到呢度咧，我都觉得如果有幸你系一个仔女，你又听到而家我呢个节目嘅话咧，其实你都要多啲了解一下你嘅父母。佢就好似我遇到嘅呢一位按摩婶婶咁样，佢都话啦，佢自己唔系识好多嘢，唔系睇好多新闻，但系佢唯一净系咧担心自己细路嘅前途，佢最想咧就系佢平安。可能你嘅妈、你阿爸同你意见唔一样，甚至乎佢知嘅嘢真系唔够你多。不过咧，其实你都唔使嫌弃佢嘅，你更加唔好咧沮丧，就话点解啲阿妈支持自己个阿妈就唔撑自己咧？喂，咁你都要尊重一下。你阿妈可能真系会局限喺度咧，但系我都有帮手做和事佬嘅。我不停同个按摩婶婶讲，我话喂，其实你试下同你个女听佢讲多啲嘢啊。你如果觉得自己睇嘅新闻唔够多嘅，你咪试下问下你个女最近究竟发生咩事咯。因为个婶婶喺沟通嘅过程里边，你会见到咧，佢有好多坊间流传嘅一啲误解嘅。即系可能，譬如佢觉得呢啲人咧系咪收咗钱噶？佢哋去游行系咪有钱分噶？嗱，咁我就只能够话，系你问下你个女有冇收到钱就知噶啦。不过我话嗱，婶婶唔紧要噶，你个女肯同你倾偈咧，其实系好事嚟噶。点解咧？好过佢咧收埋，佢觉得喺屋企咧冇机会倾到偈咧。喂，佢下次去边度游行都唔话俾你听咧，就仲惨。喂，毕竟都24岁啦，佢一同你倾偈。你仲可以劝下佢，唔好咁夜啊，小心啲啊，唔好同人嗌霎啊，记得冷静啲啊。嗱，阿妈都仲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啊嘛。咁所以，我琴日一路接受佢身体帮我放松，我就一路帮佢嘅思想放松。我绝对唔会谂住改变佢嘅谂法，因为真系冇所谓。你有你谂，我有我谂。最紧要系，喂，我 feel 到嗰个阿妈咧，其实佢背后唔系萌萌塞啊，而系可能真系每个人可能翻工16个钟头。佢其实唔可能有咁多时间去留意身边嘅嘢，你因此而怪责佢嘅话咧，都好无辜。何妨咧就真系开下眼界，同你身边嘅朋友听佢讲多啲说话，你唔好同佢拗撬先，听下佢讲，真系开开眼界，我谂你嘅境界都会阔啲噶。哎呀呀，呢个位有啲痛啊，系啊系啊，呢排行路行得多，婶婶唔该晒啊，唔好担心啦，你个女好大个噶啦。 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家咪话资讯流通咧，即系你好多嘢咧就唔再系好似以前咁样啦。你会认识好多咧佢嘅出处啊，譬如你买一样嘢或者食一样嘢咧吓，即系你会知道佢产地来源啊，甚至乎大家要求多好多咧，就话喂等阵先，究竟嚟自咩农场噶？嗰棵菜咧边度运过嚟噶？即系大家想知道多啲噶嘛？ 会噶，以前咧就净系咧。即係真係以前啊，買來佬貨啊嘛，哇！ 淨係來佬就夠啦。 Japan， 哇，仲唔係好？ 係啦， 哇！嗰啲你買皮具嘅話咧，就歐洲嘅品牌咧，硬係覺得咧，佢一定會著得好舒服嘅。 係貴啲啦，靚啲啦，係 貴嘢啊嘛，就係。但你最多只會睇係 made in 邊一度，跟住就搞掂啦。 其實係㗎，即係心理上面咧會見到啊嗰、那個，咦，不如擺低啦算啦咁，跟住見到另一個，哇！依個 唔同㗎， 一定好嘢嚟嘅，貴貴都買啊， 隻鞋都攞嚟問啦、 啊。人係好衰啊，都會有啲咁嘅。 有嘅有的， 就连你去超市咧，譬如嗰阵时咪大家好想咧，就话贴个 label 咧，就话佢有冇咩基因改造，系、啦，大家就争取好耐咧，就话系啦，可唔可以贴到啊？等我知道我买咗啲咩啊？咁样好啦，个问题就系咧，你系咪真系觉得如果你知道嗰样嘢咧，知道得太清楚，即系好似你识个人咁样咧？你究竟之前同几多人拍过拖啊？你讲俾我听啊！ 即系开头明明讲到我而家我中意而家呢个你啊嘛，你嘅过去唔重要，但跟住就讲我同169个人拍过拖， 系啦，哇！ 我谂嗰件事可能都会有一个， 仲要好详细，仲要好详细。头三个就同意大利啦，尾两个就同美国啦，美国仲要分咧有南美啊、北美啊，仲讲晒出嚟。你估你其实觉得咁样系唔系更好咧？ 嗰条刺应该好比一个差。 嗱，我讲紧真系讲紧你买样嘢， 买一样 嘢，食嘢嗰啲资讯。如果真系。巨细无遗到一个地步，系画公仔画出肠嘅，你觉得你系咪更加有着数咧？ 我唔会想知道， 你唔会想知道， 我都系， 你唔会想知道边一格。去到边一格你话啊够啦，嗰啲唔使话我听啦。 嗱，譬如我如果我话，譬如去超市啊，我要买一个货物咁样嘅话咧， okay. 一个食物啦吓， 系、 我自己真系对呢方面唔系太敏感嘅。 边样？ 我即系嗰、个 即 是 基 基 因、 出产地喺边一度啊？ 系 咪基因啊？我唔系太敏感嘅，即系我觉得我 OK 就得噶。你卖得出嘅话咧，你已经系接受过一啲嘅审查噶啦，咁啊应该 OK 嘅。就算我去但尤其是如果我去餐厅度食嘢，我更加唔会谂，即系会谂。佢點樣洗啲嘢啊？即係我覺得你諗呢啲係會令自己唔開心嘅、 哦 okay ， 我都選擇咗食咯。咁我咪希望自己食得舒舒服服 咯。你唔想知道原來咧個阿嬸咧用同一條抹台布咧抹咗500個碗啦。 係啦，唔通你真係問啊？ 你想知 嘅，可能你估到呢個係事實嚟噶咯。咁所以我就寧願唔問就當唔知咁樣。 係啦， 係啦， 好啦， 呢個我嘅諗法嚟嘅。 嗱，但如果餐牌裡面列曬嗰啲食物裡面係有啲咩嘅， 你都有睇到啦。 真係我因為都想分享。 係啦， 即係有啲恐怖嘅。 你會唔會想知？即系 等于你将你啲五脏六腑走出嚟，哇！嗱，你个肺咧而家黑到咁样啦，你睇下你仲食唔食烟啊？ 哦，又冇咁， 即系唔讲，我即系咁讲，举个例啫，系啊， 系啦，嗱，可能大家都睇到啦，佢话咧台湾有一个媒体咧就叫，系啊，佢个名就叫做Content Maker 意义制造啊，成个名咁叫。 佢做咗个社会实验， 系啦，咁个社会实验咧，佢就安排咗一个餐厅里边咧，就有一份重新设计嘅餐单。 系啊， 咁嗰个餐单里边咧，譬如话有意粉啊，有啲咩蔬菜啊，有两碟意粉。一个就 是 番茄肉酱意粉、 哦、 另一个就是红酒炆牛肉意粉啊，是唔该，头先你问到那个字怎么读啦， 是 啊，炖牛肉意粉咁样，咁有两个唔同嘅 set 摆咗出嚟， 咁咪拣咯，系咪先？ 系啦， 咁但系咧坐喺客人，即系嗰啲客人咧里面睇咗餐牌，有啲人有几批人 系 有唔同嘅反应嘅，咁 系，因为佢咧就唔系就咁写话，我哋番茄肉酱意粉，佢有时咪会写嗰个成分嘅， 都好少噶咯，番茄肉酱意粉， 即系写牛肉定系猪肉咯， 系、 哦、 啊，佢通常就话有番茄、有肉酱、有意粉， 都会嘅， 中文就写中文啦，咁但系英文就写。英文的写法就是列晒 列晒所有材料出嚟， 有啲咩材料？ 好啦，但系佢列出嚟嘅材料咧，包括番茄肉酱意粉，材料包括石油、蜡品、乙酸、乙酯、阿斯巴甜、红色六号括弧色素、猪绞肉、麦芽糊精、番茄、罗勒酱、胡椒粒、猪肉抽出物、黄色四号糊精、 咩糊精、 麦芽糊精啊？你话？ 麦芽糊啊， 糊啊， 麦芽糊精、番茄、罗勒酱、胡椒粒、猪肉抽出物、黄色四号括弧色素， 系 啦，咁跟住 啲嘢就系有呢啲啦， 系啦。 咁至于嗰个炖牛肉有啲咩咧吓？炖牛肉意粉 系啦，分别有牛肉粉香精括弧麦芽糊精、食盐味精、糖胺基乙酸、次黄嘌呤、核。 金麟酸二钠、月基麦芽醇、丁基、荆基甲氧苯。 哇，呢、這个系咁好嚟嘅。 氯化铵、松胶，跟住注脂牛肉四季豆、鹿角菜胶、组合肉黏注剂同埋蘑菇。 我只听到好似得蘑菇，我先知住系食物嚟嘅。我中间听到好多精都有， 系 啊，好多啊，黄精 系咪即系味精嗰啲嗰个意思啊？ 糖啱啊，食盐啦，你系识嘅。 死咯，我只听到蘑菇系食物，仲有第二样嘢。 咁跟住点啊？你会唔会食啊？ 全部都堆砌出嚟嘅。 点解你话俾我知咧？第一个问题会系慢。 佢嗰 个实验，我都冇慢。 佢嗰个实验狡猾嘅地方咧，就系佢有啲真系普通食客嚟嘅。第一个是假食客嚟噶，系啊， 因为知假嘅， 即系做妹嘅。 即系咁，不如我哋扮啦，好嘛？ 你想扮边个啊？ 我做嗰个职员啦。 哦，你做职员好啦， 嚟啊，嚟嚟。 好啦，啊小姐啊小姐， 吓 可唔可以换个第二个 waiter？ 我想搵个靓啲。 你眯埋眼。 我做老板，得一个噶咋，我最靓噶啦，我老婆啊。 对唔住，好 ，take two 嚟。 你系你嗰啲食客。 take two 嚟个好。啊 ，waiter，waiter，waiter， 点啊点啊，咩帮到你啊？你咪想落餐啊？ 唔系，我想问下你，即系嗰个咩刺王标领系咩嚟噶？ 哦，即系咁样嘅，嗰啲食材咧，其实都系一啲合法嘅添加剂嚟嘅，所以应该冇问题噶啦。 咁可唔可以唔要噶？ 唔要啊，咁但系呢啲应该唔影响你，即系咁我唔系太清楚啊咁。 咁我唔要啦。我走 啦，佢转身走咗， 我就 即系嗰个假， 第一 个做妹，做妹 就我唔要啦。 情景就系咁出现啦。 咁然后隔篱嗰啲真嗰啲食客咧， 就睇到 个情况 系啦，你觉得点啊？ 我估大部分走，不过如果系我啊吓， 你会点？ 我会留， 你会留， 因为你头先问咗个问题， 系啊，我职员，职员， 职员，你答咗嗰样嘢啊， 合法添加剂嚟， 因为系合法添加剂，我听到呢几只字咧，就算。喂，讲真啦，我睇住嗰啲唔知乜嘢色素啊， 刺王 标领 咩金麟酸二钠，哇，劲到爆！ 但我 听 到合法两个字咯， 合法系。 咁、 okay、 我会留，不过我估啊吓，呢、這个实验里面大部分人走， 重胶喎，仲有 重胶都合法噶嘛？佢话合法嘅添加剂啊嘛， 冇错。 喂，咁但 我会咁谂咯，即系应该食唔死嘅，同埋。你去到隔篱嗰间，你估冇咩？系咪？ 嗱，咁佢 你都要食噶， 系冇 错， 系 啦， 你咬自己饱啊！ 因为佢后面咧仲有几批即系有啲食客喺度嘅，咁都有真系有唔同嘅反应嘅。 系啊， 我估第二，我估排第二嗰个咧，应该一即系个感觉太近啦，佢都会走咯。佢走咗，但系咪走啊？咁系咪走 嘅 多？ 诶，咁嘅第二个食客咧，即系睇嚟睇去，好似睇得两款俾你拣啫，睇佢睇嚟 又写鬼晒啲名嗰啲成分出嚟。 如果嗰两个食物变咗好似系咖喱味嘅 A 定系 A 味嘅咖喱， 嗰种两个点拣？ 睇完咧，我话同佢对，即系同佢嘅朋友讲。不如咁啦，不如饮杯水算啦。 佢 唔好 走， 但系饮杯水算 啦。有啲就起身走咗啦。 有啲起身走咗嘅，哇，仲 有啲就坚持问佢咧，佢话喂，究竟呢啲咩嚟噶？可唔可以搵你老细出嚟啊？咁样。 有啲咧就即刻上去呢个 上 搜索网站 度，系 究竟嗰 个 咩胶系 咩 标领 嗰个咩嚟嘅？ 嗰啲成分究竟系咪安全嘅？咁啊，另一批男女咧就睇完个餐牌，睇咗好耐好耐。好耐，佢決定都係轉身走人。 係啦， 咁有冇人真係有嗌到嘅嘢食咧？嗱，佢有啲就上網去睇翻嗰啲嘅材料係乜嘢嚟嘅類別咁樣啊嘛，係咪？ 即係，但係佢都真係冇乜人。 冇啊！如果喺呢個實驗裏邊就冇嘅。但係你話呢個實驗結束咗啦，佢當然你明白佢目的，佢就想提醒消費者，原來我哋咧而家進食嘅每一樣東西咧， 係 好多化學添加劑。 但我想問佢嗰個材料嗰個即係成個 ingredients 係用咗呢一啲，係咪真係有咁多？ 應該係真 係。 应该真，因为如果假嘅话，就冇咗个实验嘅意思。 我会同佢咁讲，我净系想要你头先讲第二嗰个蘑菇，可唔可以俾个蘑菇我食啊？ 嗱， 而家 就 食蘑菇。 有啲所以咪假食客就话我唔添加得唔得啊嘛？ 系啊。 咁跟住佢话咁唔得，我惊影响健康。跟住佢就话我唔太清楚，咁就射咗佢。 其实好简单嘅就系你试下喺超市买一。樽番茄酱， 系 斋番茄酱，你以为个成分应该就系水、番茄酱同埋糖啦？ 对唔住 ，sorry， 佢净喺番茄酱度都括咗个糊出嚟咧，又有啲咩稳定剂啊、黏加剂啊、咩剂啊、好大剂啊、防腐剂啊， 点解可以摆喺个樽度咁耐啊？ 系 一定有原因。 所以咧，我女咧，即系因为读咗中三，读咗 free camp 啲科目咧，佢话阿妈，你下次买嘢咧，唔该你睇下嗰个 睇下佢有冇水蛇春咁长排排几行字嗰啲咧，佢话你就唔好买啦咁。 但系阿女啊，边度有唔水蛇春嘅食物咧？ 诶、有嘅，有啲真系冇乜嘅。 我以为你会出个答个女，你去买餸啊，你去买餸啊，家庭主妇好辛苦噶咁样啊。 譬如鲜奶就真系鲜奶嘅啫，但系如果你系奶饮品咧，咁佢咧就话会有一扎水蛇春咁嘅嘢嚟沟埋出嚟嘅。 系啊， 嗰汁都系嘅其实。 不过唔知道最尾呢个实验之后咧，你会唔会都系用头先个方法？法冇眼 A 就干净盲，照嗌意粉食啦。 克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嘅主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9点，升335点，成交金额375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升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6升个八，盈富基金29.25升3.5，中国平安94.95升个半，美团点评65.8跌咗1.65，建设银行6.24升1毫，友邦保险84.85升1.5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7，英镑9.796。瑞士法郎7.929，澳元5.452，加元5.989，新西兰元5.21，欧元8.8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3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3,298.98，升30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33美元，卖出1,42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嘅，咁啊西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内河码头方向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是、屯门龙富路去内河码头方向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兴华中心去华富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Kitty， 你听过呢首歌未啊？ 不可说，再见亦是朋友。 梗系听过啦，呢首系我唱 K 嘅饮歌嚟噶。 咁你觉得你自己唱得好听啲，定原唱好听啲啊？ 不相伯仲啦。 你够唔够胆喺原唱者面前讲一次啊？ 我系何婉莹，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嘅敏感时刻。 我头先讲下笑嘅咋，梗系原唱好听好多啦。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 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 ，IAQ 好啲，健康好啲。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冇错啦，今日讲嘅十八区嘅景点，我哋翻去嚟到屯门。 我有个感觉系去旅行啊， 好开心啊！见到佢啲， 我讲到真的，我听到我哋嘅听众嘅留言咧，我直情系觉得系需要去屯门行一转 嘅，真系要、啊， 因为靓嘅地方有啦，好食嘅嘢有啦，连咧去边度按摩啊，我哋都有听众同我哋推介啊， 咁好啊， 系啊，嗱，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18723888，非常欢迎啊，住屯门区或者熟悉屯门区嘅朋友。你觉得有啲乜嘢好嘅景点？我哋要嚟一个 long weekend 嘅话咧，即系去一日啦，屯门一日游啊！有啲咩好介绍嘅话咧？18723888，而家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同埋我都想知道咧，光复完之后嘅屯门公园咧，其实近呢几日又变翻点样咯？都成个礼拜啦嘛，因为都差唔多。 系咪打回原形咧？ 系啊，即系如果你系嗰度街坊咧，你又成日去嗰个屯门公园行下嘅话咧，特别系讲紧嗰个自娱区咧，因为而家无端端变咗焦点啦，我哋都想知道，喂，嗰个地方平时玩啲咩多咧？有啲咩娱乐咧？同埋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原来我哋公园咧特别有个场合咧，即系嗰个范围叫自娱啊，即系好似俾你自己喺度娱乐自己咁样，但系。其实成个公园唔系应该都系自娱区嚟嘅咩？你入公园就应该系自己娱乐自己啦。原来仲有特定范围嘅， 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道。 好，大家可以打嚟讲喺18723888，18723888吓。 系啊，嗱，有好多嘅听众嘅留言，我哋读下先啦，好唔好啊？嗱，首先咧有一个讲到咧就系、是、嗱，动漫迷啊吓。 系。 原来喺有一个我哋好，我哋啲听众好叻噶，佢转咗音啦，已经用咗谐音啦。佢话咧屯中嘅法丽广场，其实我谂个广场名系讲得嘅，法丽广场。佢话咧有一个历史好悠久嘅动漫书店嘅，咁、 嗯、 样咧就话其实真系唔需要去到旺角嗰啲商场咧，一样可以买到唔同动漫嘅产品噶，正啊咁样。 哦， 即系动漫都有得推介， 犀利喎！ 系啦， 应该就各区都有个啦，唔使话即系特登集中到去边度，因为真系都山长水远。如果特登出去旺角嘅话，如果系屯门嘅朋友， 另外我哋有听众咧，佢俾埋相我哋睇噶，真系讲我都唔知道，原来屯门咧可以去行下一个景点叫做彩虹栏杆噶、哦。 彩虹栏杆系咪即系话有啲嘢翘住喺个 即系又系装饰嗰个栏杆咁样 嗱，其实佢好似一个围栏咁样嘅，但系嗰个围栏咧就系真系彩虹咁样嘅颜色嘅，咁变咗咧佢系望到唔同好靓嘅风景啦。但系望到嘅风景之余咧，平时我哋嗰啲围栏通常都系一个颜色啊，或者好多 咁样 好多间啊，即系令到你咧其实睇嘢都睇得唔系好清楚咁。嗱，有相睇嘅嗱，大家可以上到我哋专业度睇下。 我而家想上去睇， 系特别。咁样咧，油 咗唔 同嘅颜色啊，七彩缤纷啊，跟住你望住咧，我谂应该都系上咗山上面度， 变 咗由高望上去嘅话咧。你見到個景觀已經 好 靚 啊！因為咧大片草綠色嘅，因為山上面咧好多花草樹木啦，但係係有啲咁鮮豔嘅紅橙黃青藍紫，係真係好好濕醒 嘅 喎。 Gabby 咧就話咧係近何福堂有一條神運嘅行山徑嘅，有好似千梯級好靚噶咁樣。佢話行到頂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呢個屯門徑啦，跟住咧就可以見到呢個彩虹嘅欄杆噶啦，好靚又可以飽覽到屯門嘅美景。佢話如果你唔攰嘅話咧，可以繼續向前。行噶，繼續向前行咧，就會去到呢個南地水塘，係一個隱世嘅美景嚟噶。 哇！ 即係你見到哇，有好多靚嘅景色，大家都可以去噶。 喂，係啦，我都見到咧，有啊聽眾咧，周全啊，咁、樣佢即係話咧。屯門碼頭睇日落超勁正，交通方便。咁另外咧 ，Fico 都話啦，屯門涼景咧，佢話叫做月牙谷啊，又叫白泥啊、龍鼓灘咧，全部睇日落一流。哇！見到佢嗰張相咧，真係靚得緊要啊！你就覺得哇，正日冇限好喎。 係啊係啊，咁呢度咧有個 Janice 咧，佢就話屯門有好多地方啦，譬如上山有麥理浩徑啦、菠蘿包山啦，下海就有屯門嘅黃金泳。滩啦，蝴蝶湾啦，又有骑术学校啦，力奇公园啦，仲有、 老鼠洲咧有一条可以行去堤坝嘅一条小径。 老鼠洲 真系老鼠外大咪啊！ 佢个形状似一只老鼠， 老鼠 咁样改咁样，系 啦，咁就话好靓咧，好舒服，好好行噶咁样。 系啊，嗱，我呢边咧有听咗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美食啊，例如咧，阿 Han Tam 咧就话咧，屯门虹桥啊。好多嘢好食噶咁样，嗱我唔知喺边度啊吓，跟住佢就话咧，另外阿 Frankie 咧就话咧，诶、有一个商场华都商场啊，有一层咧原来系咁噶，佢有一个咧 outdoor area 户外嘅地方，好多咧都系啲小食嘅铺头嚟嘅，咁佢话之前咧有去过咧一个老板咧同一个后生女咧一齐开嘅一个细细嘅铺头，应该好多小店啊，肠粉八蚊三条， 哇！ $8.3 好抵喎，真 系， 系 咪真系好平啊？ 系喎， 差唔多啦， 知啊，通常系$10.4咁上下噶嘛。 咁$8.3，$10咪4条咯。 究竟$10.3平，唔系$10.4平，定系$8.3平？ 系咯，你计俾我睇啦。 系啊，系啦，唔知啊，系啦，系啦，差唔多啦，咁样啦。 梗系$10.4平啦。 系啊，但系佢话而家冇咗， 可能好大条咧，好似你咁大条咧， 可能系新鲜嘅咧。有啲嘅肠粉系交货来货嚟噶嘛，即系。是整好咗噶嘛？ 好啦， 自己拖啊， 可能有啲活泼啲啦。 OK， 好啊， 系啦。另外 ，Connie 咧就话喺边度咧？呢个屯门南地大街嘅街市侧边咧有一个粥档嘅，呢个粥档咧已经有超过50年嘅历史，能够可以屹立不倒嘅话咧，一定有原因嘅。佢话原来嗰啲粥咧，佢系逐碗用煲仔嚟煮嘅，即系你嗌咗我要个及底粥啦，佢就会即刻煮，唔系煮定一大烹嘅，系即刻帮你煮嘅。佢话仲有咧，出面粥铺咧又比较少，即系有比较少见到嘅一啲怀旧美食。炸糯米， 炸糯米 有冇食过啊？ 冇食过， 呢个真系冇听 过。 即系其他地方可能会比较少见到啊，怀旧美食嚟嘅。佢话咧炸两又点咧？佢话现场食咧一定系脆嘅添啊！ 见到嗰张相，嗰间铺头仔都好靓 啊！系 啊，呢个脆字啊！ 系啊，另外嗰间咧就系佢都想介绍一样喺南地大街有一间嘅小铺嘅铺头咧就细细间，佢话但系绝对有惊喜噶，因为老板咧会将咧唔同客人嘅 order 咧好有心机咁样逐碟逐碟煮嘅，所以咧。唔等得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去啦，因为佢逐碟逐碟煮嘅啫， 慢慢嚟。 而且嗰度个座位咧唔够廿个，冇唔可以订位，唔可以外卖，系啦，要食就排队啦。 仲要唔俾外卖添啊？因为佢真系招呼得你嚟啊，点招呼得出出边啊？ 佢话仲要又平又好味，其中一个咧佢推介嘅。香辣忌廉蚬肉粟米扁意粉，好，究竟我头先讲咗几多种食材啊？ 香辣忌廉粟米扁意粉， 仲有蚬肉啊！ 粟米扁意粉， 咁有冇加嗰个咩标领同埋嗰个古蒸嗰啲嘢？ 我估冇，起码喺个 menu 就冇写到， 冇写嘅。佢话呢一个 一碟意粉加一杯咖啡或者茶，都只系卖紧$45啫。 系 佢自己讲下讲下，佢都想去食啊！ 我都想啊！ 佢真系好投入 啊！多谢 Connie 啊！ 佢好大 段 咁 样 讲俾我。 好 好，阿 Venice 咧就话啦，屯门佢又有行山径噶， 咦好啊， 系啊，行山径，咁啊麦理浩麦理浩径啦，屯门径啦， 头先讲咗啦， 哦呢个 Venice 话， 麦理浩径啊，头先嗰个， 咁佢即系可能大家都 系，我以为同一个添， 系啦，咁啊蓝地水塘啦，佢仲有沙滩咧，咁有黄金海岸，有蝴蝶湾啊，又真系 同一个嚟， 我真 系， 都系同一个嚟，可能佢用咗第二个名啊。呢度个 Patty Lee 咧，佢就话啦，屯门除咗大妈公园之外咧，其实仲有湖山公园啦，有个几大嘅单车场嘅，有得租单车，仲有连接去到屯门河畔嘅单车径添。小朋友咧可以单车里边玩啦，咁啊大人咧可以喺沿住屯门河踩，南行咧可以直接踩去蝴蝶湾噶啦，北行咧入到元朗都仲得。中途咧喺兆康咧仲会有另一个单车公园添，不过咧佢话记住要踩翻转头噶吓，因为要还车噶。唞一唞啊，翻嚟继续同你讲屯门有啲咩好嘢玩。喂，如果你都有呢几日去过屯门公园，光复之后嘅情况系咪一样嘅咧吓？ 系啊， 究竟里边除咗大妈歌舞，仲有啲咩得意嘢？不如帮我哋都介绍一下啦。5:59啊！ 要奔波，痛苦中挣扎，只可以工作工作，没有几点的价值，工作工作，就是未满足。 石亮同埋岑灵仪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唔使等到5:19嘅，而家可以打嚟啦。究竟屯门有咩玩？特别系屯门公园光复嘅前后，究竟景貌系点嘅咧？吓，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啦。 Hello， 你好， 梁生。 喂 ，Hello， 梁生。 系。 你好， Hello， 你好，有咩屯门好介绍啊？你系咪屯门友啊？ 我喺屯门大啊，嗱，由 VC 田未起之前，我喺深圳村住噶啦。 系 ，OK， 系啦，咁有咩好嘅推介呢？即系譬如我哋三位 讲翻喺屯门公园啦，嗱，其实你唔可能话全部扼杀晒啲老人家嘅娱乐嘅， 系系啱啱啱。 嗱，我话俾你听，我包房包咗咩咧？其实佢个大地啊，个叫做艺趣方玩嗰啲咧，就正经嘅。 嗯， 艺趣方玩， 我哋叫就叫大艇。 大啲咩嚟噶？个地方名嚟噶， 真系同康文署申请嘅要， 系 先玩， 系、 哦。跟住咧， 其他出边嗰啲湖边嗰啲咧，嗰啲就全部大妈档嚟嘅，全部搵钱嘅啲。 喺湖边嗰度嗰啲系， 即系有，因为佢屯门公园好大啊，有唔同嘅地标。 我想 话 咧，屯门有个 本身两个屯门公园，你一入去围住晒啲嗰啲湖边嗰啲，全部都大妈嚟 嘅。我想问下嗰个传说中嘅屯门公园三公主系属于边一个派别咧？ 边一个派别啊？ 系啊，唔系佢系属于你讲嗰啲系咩申请咗啊？定系嗰啲斋揾食啊？ 嗰啲咧， 摆部卡拉 OK 度唱啫。 系咯，咪真系有名嘅，知唔知啊？你就咁打屯门公园咧，即刻弹出嚟三公主啊，好巴闭噶。 啊，其实嚟嚟天下武功出少林啦，嚟嚟都。 佢都唔知道边个打边个啦。 天下武功出少林。喂，咁但系头先你 麦家嗰扎又系呢扎嚟嘅。 啊，系，但系你 又系呢扎嚟嘅。 系，咁但系其实里边佢哋嗰啲分布咧，嗱，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咁嗰个自娱区咧，而家成日都话嗰个地方就俾人针对紧噶嘛？其实有咩人喺度玩嘅咧？ 咁我问你啊，你净系杀个自娱区，你有冇话杀埋街边档啊？ 冇啊冇啊，我哋就系想知道自娱区里边有咩玩噶？ 都系要抽嘅， 系 自娱区都系要抽嘅，康文署。 O K， 系正式申请过嘅。 系啊，我想问里边有咩人玩嘅？而家系 佢哋玩啲咩噶？ 系咯， 俾人玩啫嘛。 系。 不过你只不过嗱话，点解点解咁嘈咧？因为你有利益啊嘛，工入边人派利是啊嘛，四廿八不停咁派利是， 系派利是。 咁你有利益啦，啲大妈呢、這个见好搵，又嗌啲同乡落嚟，咁啊嗌买到成个公园都系咯。 哦，但如果我作为游客咧，我避开佢嗰个湖边，系咪都仲可以用到屯门公园其他地方噶？避唔避得到噶？ 行外围咯， 行外围， 湖边就唔好啦。 但湖边系最靓嗰位嚟噶嘛，系嘛？ 啊，以前有一租艇玩噶嘛，喺度公园入边。 哦，系啊， 系啊。 而家咧冇咗啦，系嘛？ 冇咗啦。 而家就睇三公主。 系啦，最早期咧，嗱啦，公园十几年前最早期咧，就得班粤曲佬喺度玩嘅啫。 粤曲喺度唱歌，喺度。 啦，班阿叔啊，嗰啲细叔伯喺度玩嘅啫，玩粤曲嘅啫。 都几好啊，系咪？咁而家就变咗好多啦， 而家就冇位，佢哋冇位玩啦，咁 你就系 啲大妈长期日日喺度霸占晒啲位。 O K， 咁嗱，上个礼拜六啊，同埋跟住咧，即系都有一啲嘅消息出咗啦，就话、是、呢、這个到九月之后咧就会 俾申请啦， 俾申请啦。咁啊，上个礼拜发生咗情况之后咧，系咪真系会少咗一啲？你头先讲喺湖边揾食嗰班嘅朋友仔，佢哋系咪收敛咗咧？咁你见？ 呢几日佢哋都唔敢暴露嘅， 呢几日都出嚟啦。哦， 我讲嘅唔知你唔惊俾人扫烂晒啲架衫咩？唔知。 哦，佢惊啲支持者太蜂拥啦。 系啊，太多利是俾佢。 系啦，你有冇成日？你有冇成日帮衬先？ 我唔系帮衬，我都有去过玩嘅，其实。 哦，你都有表演嘅系咪啊？ 我哋嗰啲就比较玩个正经啲噶啦，因为我哋都系抽大艇外玩嘅，嗰度有班嗰啲上咗年纪嗰啲人喺度跳社交舞嘅， 跳社交舞， 我有见过啊，系啊，即 系入边有人跳社交舞，佢都赞我哋唱得好嘅。我哋嗰艇入边就冇人派利是嘅。 哦，你咁你系玩 真系自己自娱区嚟嘅。 系啦，咁你系玩咩噶？ 你 啊 ，live 咯，请个琴师班嚟，夹钱请个琴师班嚟，我哋自己去唱咯。 哦，同行嚟嘅，我都系中意咁样自己唱嘅。 但系人哋真系有， 你试下申请啊！你申请都唔批啊！ 你唱咩流行曲啊？定系唱粤剧噶？你系 我哋唱流行曲嘅， 我唱流 行曲。但系你 live 咧，电子琴咧就会有啲节奏， 系咁、 哦、 就会好啲啊！完美 嘛，呢样有个分别就喺度啊嘛。 OK 好 啦， 多 谢晒你电话梁 生 ，thank you。我哋讲咗情况咧，里边有一啲三公主，但系都有一啲系大艇咧，就要申请嗰啲嘅。 其实好多听众咧都讲翻早期咧喺屯门公园里面咧、啊、有啲活动设施啦，有自娱区啦，其实咧都系俾一班咧真系真系俾啲公 我哋呢啲咯， 上咗年纪嘅朋友， 系俾长辈喺度咧，即系佢得闲啊嘛，俾佢哋真系唱下支两支曲啊。 你见到梁生头先咁样讲咧，佢就即系自己俾钱揾琴师， 系啊，根本就佢话啲噪音都唔系好大声噶，但系佢话自从真系咧有外围入侵咗，仲系唔喺自娱区里面咧，喺湖边咧系唔啱噶嘛，因为自娱区就喺得嗰个范围嘅啫嘛，即系你等于揸住支烟，你唔喺吸烟区里面搞嘅，即系吸烟嘅，咁你咪唔啱咯。 但系如果用呢个比喻，咪惨咯。本来吸烟区食烟冇事嘅，多咗人出咗去食烟，跟住政府话吸烟区取消， 真系啊！我认真嗰班原本真系喺度玩嘅粤曲啊、戏曲嗰啲朋友 咧，打错隔篱， 就真系佢无辜嘅。 系啊，好啦，就听听众电话87238，你系边个 ？Hello， 黄太， 系， 你好，丰收快活人， 系丰收快活人，早晨， 系啊， 早晨， 有咩好介绍？ 咁我而家讲翻就系你即系话屯门市政公园有咩好玩啦？ 好啊， 好大嘅水池可以放电船仔啦， 系。 行電嘅電船仔都好多時假日好多人喺度放嘅， 係 呢種類嘅船都有㗎，幾好睇。 係 嚇， 其次就是而家佢新開咗一個叫做公園遊，即係屬於係嗰啲傷健人士都可以玩嘅。 係、嗯、啊，呢、這個知道啊，我哋都有介紹。係 咩？公園遊 俾唔係俾一啲即係傷健人士啊，因為傷健人士佢本身真係好難去玩嗰啲遊戲噶嘛。咁嗰啲設施係完全係可以 為佢哋而設嘅。 哦，咁幾好 喎、 啊，幾好啊，係咯。 誒，呢個係即係幾好，對於嗰啲唔係咁方便出去其他公園同啲小朋友玩嘅話咧，咁、呢個位置係非常之好嘅。 喂，好啊，大力推薦啊，咁樣。 是啦，因为佢所有嘅设施啊、游戏啊，都系为佢哋而设，所以系方便佢哋嘅出出入入啊、上落啊咁样咯。 系系系。 哈哈，咁其次其实先头啊先生讲嗰个艇嗰度咧，其实系一个自娱，佢真系佢哋有人康文署表演啊，或者系其他嘅团体申请嘅。 系。 咁喺呢一个系一个以前咧就系有个有瓦遮头嘅。 系。 而家就好似冇噶啦。 哦，艇都冇埋啦，嗰、那个位置可能 系啦，因为经过日子久远之后，就有啲嘢改建咗咯。 哦 ，OK， 我以为佢啲声音震烂埋添，已经 咁澎 湃。唔系，因为啲交通咧就好方便啦，地通发达，屯门啊、元朗啊、荃湾嗰啲入嚟都系几好嘅。 系， 附近有巴士总站啊，又有西铁啊，有轻铁啊，咁我觉得系完全系一个好方便咯。 系，但系而家你哋仲会唔会去屯门公园玩啊？咁样？ 偶然都會嘅， 偶然都會 帶仔女去，而家就帶孫去。 哦，開心開心啦， 都避得開噶嘛。頭先阿梁生都話，其實你要走外圍就嚇。 佢避嘅，睇下你用咩方法咯。你唔好揀喺正式假期日子最繁忙嘅時候你走去啦。 啊，係啦，咁啊，佢哋少啲生意啊，嗰排係啦。 喂啊，睇下魚啊，喂啊龜仔啊，咁我都覺得 OK。 咁都幾好，好啊， 多謝 黃 太。 黃太， 阿 Rosita 咧喺網上面同我哋講咧，話啱啱聽住我哋收音機啊，亦。都啊，经过屯门公园旁边，佢话平时咧最多大妈嘅过境巴士站，冇晒长龙都好宁静啊！呢个系最新啊，有埋相俾我哋睇添啊 ！OK OK， 喂，咁我哋就唔系话想赶尽杀绝，不过咧都要互相尊重噶，系咪先？嗰边啲伯伯咧只眼长期咁反嘅，对佢身体都唔好噶吓，留意一下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九龙湾淘大花园凌晨有两名男子遇袭，一名四十六岁男子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被捕。根据网上片段，事发喺凌晨，一名男子喺淘大花园对面天桥底一幅市民自制嘅连龙墙前，连续拳打另一名男子嘅面部。遇袭男子一度倒地，再由其他人扶起。现场有目击者多次劝阻，但涉案男子未有理会。警方其后到场拘捕嗰名涉嫌打人嘅四十六岁男子。嗰名男子同时涉嫌喺同一地点袭击另一名六十五岁男子。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部跟进，两名伤者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立法会大楼红色警示朝早解除，议员同职员等人员可以返回大楼工作。不过所有会议设施同公众服务要关闭同暂停。立法会行管会委员民主党的黄碧云认为，大楼目前有必要的保安措施并非不安全。他说政府未回应市民诉求，民怨未解决，如果不处理核心问题，加强立法会保安也都没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一楼、二楼和地下有设施受到破坏，消防等设施要抢修，不过其他楼层办公室并没有受损，认为重新开放大楼是合情合理。对于有建制派议员说在大楼工作仍然感到不安，林卓廷批评对方是心虚。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将发起众筹，委托刚脱离港大独立运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撰写民间反送中民情报告。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被问到由政府和民间去做民情报告的分别，他说现时政府属于弱势，所以民间社会提到撰写民情报告这个意念，乐意接受委托。他希望民情报告可以总结现时民情民意，亦都前瞻如何解决问题。对于民间自发投票可以如何修补社会撕裂，钟庭耀说全民投票在大是大非上可作和平理性的简单表态。 他指出，若果有很严重的民情分裂，全民投票可以有助舒缓不满情绪，因为除了可以给政府和议员参考，也都令到市民感觉到能够发挥力量。喇沙书院在今届文凭试有三名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或以上的成绩，包括黄子峰、萧子聪和许佑浩。三人都说将会报读中大医学院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认为有较多机会到海外交流见识。当局正是就通识科去向进行咨询。萧子聪认为独立专题探究有存在价值，可以引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许佑浩认为独立专题探究要花较多时间完成，但仍然值得，因为可以帮助学生更客观地分析议题。对于政府可以怎样听年轻人意见，黄子峰认为社会和政府都要改变思维，更包容接纳年轻人，改变认为年轻人鲁莽的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9点，升335点，成交金额3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升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4，升个六；盈富基金29.25，升3.5；中国平安95.5，升个六；美团点评65.85，跌个六。建设银行6.24，升一毫；友邦保险84.9，升个六。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86，欧元0.697，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86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4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3,298.98，升30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美元，卖出1,4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日欧洲多国都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个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士等地的气温都上升至摄氏40度或以上。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热浪是连续5日当地的最高气温都超过摄氏35度或以上。长时间的高温会令到汗液难以蒸发，身体热量不能够散走，增加市民中暑的风险。异常的高温令到法国中小学陆续宣布紧急停课，甚至连国家铁路都因此减班，多个国家的医院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除了影响人类活动，热浪亦都令到部分的地区，例如西班牙，经历近2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 声音演绎梁景聪， 二台通识六十秒。 嘉豪，做乜着晒短衫短裤咁样开工，成何体统？ 豪经理，我而家喺个十号储物柜嗰度工作，呢度又热又湿，梗要着得通爽啲啦。 桂花田，我请你翻嚟饮水定系开工噶？ 经理啊，十号储物柜里面冇窗冇冷气冇抽风系统啊，我唔补充水分分分钟中暑啊！ 好彩十号储物柜里面有收音机，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洪家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两位，我是这间餐厅的总经理，你们可以叫我做何经理。你哋几位都系喺百几个应征者里面经过重重嘅难关，再由我哋精挑细选，所以我相信你哋两位都系精英嚟嘅。不如咁啦，介绍下自己，等我认识你哋，仲可以等我知道点解要请你哋。 你好啊，你好，经理，何经理， 呢度冇出字幕噶噃。 我喺度啊，我喺度啊。何经理，我系婷婷啊。我之前咧都系做呢个饮食业 啊。 婷婷，婷婷。 但我哋唔系请紧清洁阿婶喎，你咪行错咗咧。 唔系啊，经理，你望低啲先，系啦，耷低啲系我，系啊，唔系隔篱嗰个姐姐。我之前咧都系做饮食业啲行噶， 西 餐店啦、茶餐厅啦、酒楼啦，我都做过，连车仔面啦、鸡蛋仔、肠粉啦、烧卖我都卖过，好有经验嘅。你请我，实冇请错人啊。 好。一阵间我哋就会知道有冇请错人噶啦。啊，到你啦，后生仔，介绍下自己。 你好啊，豪经理，我叫嘉豪啊，啱啱毕业，所以冇乜相关嘅工作经验。不过咧、我好中意煮嘢食，亦都好中意学嘢，所以如果公司请咗我嘅话咧，我会好俾心机去做呢份工。 啱啱毕业就嚟见工，同我遮抢，你毫无经验嘅，好难请你嘅后生仔。你有冇实习过啊？你知唔知咩叫车仔面啊？车仔面应该点煮啊？ 经验呢啲嘢。是用时间储翻嚟嘅， 我有咯，我有咯，你唔使再去储咯。 做饮食业呢一行咧，好多潜在危险，一个唔小心就会整亲受伤。不过我见你咁醒目，我相信你对呢方面嘅安全知识应该都几熟噶啦。 傻，我梗系熟啦。如果唔系，我点会做咗咁多？ 我唔系问你，阿娇，你点睇啊？ 我为呢份工咧，我都睇咗好多相关嘅资料嘅。 纸上谈兵冇用嘅，你知道嘛？ 我想话咧，本身系谂住叫你哋两个每人煮一道送出嚟，边个煮得好啲，我就请边个。 冇问题，如果真系咁样嘅，我冇问题，我识煮乜都得啦。但系知道啊，嘉豪咧，我相信佢啊，连揸把刀佢都未晓得啦。 我系话本来， 本来冇一物，何处且尘埃。 你扯咩尘埃呢？ 阿爷， 我而家系觉得净系煮嘢食系唔够。 呢个后生仔唔中意你咁样口音尖尖咁笑，笑又笑得大方啊！ 呢啲叫礼貌，冇理由咁样嘲笑个阿婶噶嘛。我而家话俾你听，作为一个出色嘅厨师， 喺纸上谈兵， 有一个要求更重要。 有咩重要过煮嘢食啊？ 咪就系咯，讲得好，我啲切巴嚟。 好啦，我话你哋听。就是对饮食业的安全守则的认识啊！如果只是识煮嘢食，但是对安全守则就漠不关心，咁样我哋公司都唔会请嘅。所以我决定咗啦，我系会问你哋一啲关于饮食业的安全知识，边个答得好，请边个。 真系咁样啊？唔煮嘢食问问题都冇紧要嘅，我应该都识答噶。 我都冇问题啊！ 你真系冇问题，我问下你指实谈兵。 但系我有问题啊！ 啊咩啊？ 我要问你哋问题、啊。 好好好，何经理，你慢慢问下。 我想问下两位，当员工喺酷热同埋潮湿嘅厨房环境之下工作，好容易会引起乜嘢问题咧？ 经理，我就系清楚潮湿嘅嘢噶，真系好烦，我好唔中意潮湿噶。嗱，又潮又湿，或者又热又潮湿咧，就梗系容易搞到会咧，我妆好容易溶咯，因为咧我用咗成个几钟头翻嚟。 经理，我想试下答啊。 太好啦， 好冇礼貌， 做得好好， 你 请你问，请你问啦，请你问啦。 在酷热和潮湿的厨房环境下工作呢，会很容易引致这个热衰竭、缺水或者中暑的。 哎 真系啊！我做咗几十年人啦，我都未听过什么叫叫做月衰竭啊！ 咁又系，通常啲人就系话你衰，冇咁多字形容。 经理， 阿嘉，你讲得好正确。长时间喺酷热同埋潮湿嘅环境之下工作，好容易因为过度出汗，令到体内嘅水分大量流失，又或者体温过高，引致中暑嘅。嘉，请问有咩方法解决呢？ 你我唔明啊，点解你净系问佢？你莫非对佢好有兴趣？我知道嘉豪好靓仔，你又叫我豪豪豪啊嘛，系咪先？你咪以为我唔识答啊？我就知道咯。解决方法好简单啊，就系喺厨房安装个冷气机。嗱，话实话，你请我之后咧，厨房真系要加多几部冷气机噶，因为我好怕热噶。I'm hot。 我唔问你个原因都好明白啦， 我叫婷婷啊， 因为你每次你都系九唔搭八噶嘛。 做乜你咁样讲我啊？我唔中意，我唔喜欢噶。 嘉豪啊，你又认为点咧？ 我记得我睇过咧，要令员工喺厨房工作得舒适咧，就要确保厨房有妥善嘅抽风系统啊。 嘉豪，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缩下笑啊？唔好咁认真先得噶。嗱，抽风系统呢边个冷气机好？你话系咪？冷气机边个牌子较好咧？我知道噶，你可以得闲。 太多嘢讲啦。除咗妥善嘅抽风系统之外，请问仲有冇其他嘅措施咧？你唔好谂住答，嘉豪答。 好叻咩？我唔答咪唔答咯，我乜嘢都唔答啊！ 其实除咗抽风系统之外咧，仲应该确保所有抽风系统咧已经装设咗呢个抽风罩啦，咁就可以咧排散热力，厨房咧就会冇咁热噶啦。 有犀利一个句子里面，你讲咗三次抽风啊，你知唔知啊？ 好， 抽风气三蛇肥系咪啊？ 你就肥，你记性好好，读过个资料记得好清楚。 你终于笑啦，我忍到缺笑，俾个掌声我。 唔系唔系啊，你俾个奖你啊！ 咩啊？ 我要再问一下。 知你哋讲咩？ 厨房做嘢。衣着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呢？ 哎呀，以前啦，你见到我呢个装束你嘛，夏天夏日炎炎啊嘛，夏日炎炎厨房咁热啦，就梗系着得清爽啲啦，背心啊、短裤啊、凉鞋啱晒啦。如果着得多，好容易中暑嗰啲个我知道噶，系唔系啊？侯经理，你快啲答我话我啱先啦。 唔啱啊？ 点解唔？ 我都唔知道你个啱，点解要有个 S 音嘅？ 即系我全部都啱。 即系答得快就唔代表你答得啱嘅。你屙得啱唔啱？你去自己厕所度问啦吓。错 错咩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咧喺厨房工作咧系好热，但系咧都要注意安全嘅，所以应该着一啲适合嘅衣物，例如咧浅色啦、宽松啦、通爽啦，但系咧又唔会构成安全问题嘅工作服。而如果要用到刀具切嘢嘅话咧，就要使用呢个嘅防切割嘅手套，同埋咧，由于厨房嘅地下咧就好湿滑，所以要避免跣亲咧就要着防滑鞋。不过最好嘅方法就梗系要经常保持厨房地面干爽啦。 哇，你好犀利啊！一口气讲咗几行字啊！哦，使唔使咁麻烦啊？衫裤鞋袜乜都要指定晒，咁咪唔有型，个个可以制服咁样，搞咁多嘢唔中意嘅。 我有嘢要补充。雇主咧系应该安排适当嘅时间俾大家休息嘅，避免员工过长时间喺高温同埋潮湿嘅环境之下工作。员工亦都要饮足够嘅水，适度咁样补充咧身体流失咗嘅水分同埋盐分，咁先可以减低中暑嘅机会。好啦，我已经问得差唔多啦。 啊，真系咁快完啊，真好、啊。 我有决定啦，恭喜你，甜甜。 Oh yeah，thank you。小朋友，我都话你冇经验呢就好难揾工噶啦，你好难同呢啲医斗噶，你知唔知道啊？嗱，呢个厨房个位一定系我的，多谢经理。 多谢豪经理，希望我哋将来有机会合作。 你走去边啊？我未讲完喎。 咩未讲完？ 甜甜，本公司正式请你做帮手喺厨房度做三厨。 三厨？ 阿嘉豪。我会请你帮我哋公司做厨房嘅主管，帮手睇住喺厨房工作嘅咁多同事，多啲提醒佢哋喺厨房酷热工作环境嘅工作安全守则。 点解你会请嘉豪噶？ 知道豪经理，我会俾心机嘅。 你咩俾心机啫？你纸上谈兵嘅啫嘛，有咩嚟个小朋友嚟睇住我做嘢？有冇搞错？豪经理。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洪嘉豪。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係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唱片已失踪多可怕，偶像派球衣堂堂一般的街霸，亦忘掉借谁，然后没有还。旧时伤心多赤裸，现时开心怎样过，竭力娱乐埋手工作，仍为快乐未怕忘，未来不敢想太多，问题不清楚，大可将错就错，若世间太过繁琐，仍够多简单是我。 你是不是为情所困呢？不如等他呵返你啊。 握手相识了便有尽头，拖手拖垮了最好朋友，让情感站在十字的街口，前路便没有。 虽然张敬轩今次拍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的时候喊到眼睛肿晒，连声都没了啊，但是他都好想用这一首歌去到呵住你，陪住你，同埋同你讲个道理。 挥手 就是人啦，是要懂得放手才可以拥有更大的宇宙。 两手不触碰更加不扭，从来美丽也不拥有。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的作品，作曲有 Edgar，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有伍卓贤。 监制方面咧，揾嚟有舒文，嚟自张敬轩嘅《空手而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冇试过？ 系 讲你细个啦，你而家应该唔会噶啦。但阿祖啊，应该同我咧都经常经历嘅。睇任何演唱会啊，或者睇人哋啲 show 啊活动嘅时候啊，甚至乎以前啊冇一排排即系梯级式嘅座位嘅睇戏嘅时候， 系 总会俾前面啲人遮住。 哦，会睇电影都会噶。 睇电影 以前咧，而家佢有梯级式嘅 好 啲啦。 系啊， 有时都仲系会遮住噶，真系。 你都会俾人遮噶？ 梗系会啦。 哇，咁我 前面嗰个高咪会遮住咯。 咁同埋 其 实 你 冇讲 到 话 猴仔好似7尺2咁样嘅啫嘛。佢 我只系喺呢度稍微可以占到啲上风啫嘛。 喂，又要谂埋喎，你嗰两个对手咁低喎。 冇讲过。 唔系啊，所以咪话我同阿祖成日俾人遮住咯。我成日喐嚟喐去，咪睇演唱，即系睇任何嘢都系哦，点咩点咩咁样。 系。 你觉得好烦恼？ 有少少。 有冇谂过点样解决？ 又冇諗到點解決，因為覺得冇得解決，因為你唔坐到落去個位度，你唔知前面嗰人高唔高。嗱，平時而家講真啦，大部分劇場又好啦，演唱會嘅地方都好啦，佢個設計咧應該嗰、那個头左头咧，我叫 block 头档嘅 ，block 住人哋个头嗰个。 几好啊 ，block 头档。 block 头档应该就唔会太严重噶啦，即系新啲嘅设计都会好少少。 系啊，我最近睇嗰套电影咧，我之前睇咧，真系有感觉翻去屋企睇老番碟嗰种感觉啊。 咩意思啊？人喺前面度拍嘢， 有格仔。 唔系以前你睇老番碟咪有人头版噶嘛？ 系 啊，人头马个 friend 人头版。 系。 你间佢遮住喺我前面，哇，使乜咁高啊？你个死仔，真系嗰条颈又长，个头又大。 系。 我点样避咧？个荧光幕都系睇到佢个头。多啲嘅真系，我唔记得嗰套咩电影嚟嘅，真系系啊，哇！即系睇到打埋一侧咁样 咧。因为而家啲戏院已经好好噶啦嘛， 好啲 啊 ，OK 嘅，好啲噶啦已经。 OK， 系啊。咁有冇谂过，即系大家都系谂下有咩办法褪咗褪由嚟睇嗰套戏 嘅 啫。 都系嘅，你会揾到个有利啲嘅位置嘅，移咗啲坐定移右啲坐咁样。 有啲咧，佢自己真系高得好紧要嗰啲咧，即系譬如可能佢本身成6尺2、3嗰啲咧。其实佢啲有自知之明噶嘛， 佢会缩少少， 佢会寒少背，缩少少头嘅，所以我最憎嗰啲坐喺度咧，仲要喺度咧昂首挺胸嗰啲 friend 咧，得啦，你好高啦，你唔好阻住人先得噶。 高我都唔系好介意，因为你真系高咁都冇办法噶，系我矮啫咁。但佢喐嚟喐去嗰啲咧，即系我明明以为我即系褪去右手边嗰啲避开咗，啊又喐啊，咁搞到我又喐，但我喐嘅话又会影响到后面噶啦嘛。 但你会 后面嗰个未必知道，因为我前面嗰个把停喺度喐，我先至喐噶啫嘛。 你等先，等先， 好苦。 你嘅喐会遮到后边咩？ 点解唔会啊？有阵时啲场地设计唔好嘛，唔代表我嘅身高嘅情况。 我纯粹问下啫。 一定系梯级戏院嘅，知唔知啊？ 我走啦，我做唔到最尾个四分钟， 所以系要刺激佢。等你放假， 你成日乱咁刺激我，放得咁开心啊！ 好啊。 所以咧，我哋大家只要用一个谂下咩方法咧，唉，自己喐身喐势啦，就去自己将就自己睇啦吓。 接咯。 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咁你就会想下，哎呀，系可以有咁嘅发明，点解我 增高鞋垫都有啦，增高坐垫， 蛋糕坐垫，同嘅， 系啦，我都系谂呢样嘢， 系咪啊？ 蛋糕坐垫啊，咁 即 系 唔得嘅，你咪会 block 住后面咯，即系你自己可能解决到，你就做咗衰人喎。 咁啊，因为咁咯，攞嗰啲攞自拍神棍， 诶，似啦，近啦，咁跟住咧， 冇开咯， 近啫。 自拍神棍潜望镜咧，你咪喺下边望咧，但其实潜望镜个镜台升上水面噶嘛，高啲噶嘛，咁可能咧你就喺下边睇，点知咧你就睇紧上面升上去个镜头，咁样嚟睇 戏。嗰啲真系多得你唔少喎、 啊，可能系咁。 但系嗰个位嗰样嘢好，你好叻啊，系真系有人咁样设计。 如果你真系咁样设计咗，你坐前面嘅话，我谂我真系唔会同你做朋友啊！话俾你知，你咁大出界啊！ 你无端端攞住个潜望镜喺人哋个头壳顶上面咧突咗出嚟。成条蚯蚓咁喺度揈下， 咁到你后面嗰啲咪好惨咯？咁自私嘅谂法嘅，点解 后面可能因为座位错位嘅关系，可能你反而 block 唔到佢 啊？ 可能是咁样， 可能是只系得知 攞嚟睇下，攞嚟睇下。 系啊，呢个人啊， 哇！但 系 好丑，我真系唔会，我真系唔会戴。 即系你当你睇戏院嘅时候，你又唔会觉得噶啦。咁咧，佢真系咧，佢个人咧又戴副眼镜嘅，佢真系用咗呢、這个 潜望镜 咯，潜望镜嗰个形 式概念， 叫我发明家，叫我发明家。 真系啊，咁咧就试咗一啲嘢喺上面，即系你嗰啲自拍神棍咧就贴住喺你个眼镜嗰度。咁佢上面咧就有个叫做镜头嘅嘢， 好似一个自拍神棍，中间咧就有一支。即系柱咁样啦， 系啦，系啦，因为要承托嗰、那个镜头啊 嘛， 咁佢镜头影咗之后咧，你咪自己喺自己只眼度睇，所以你咪一定唔会怕俾人遮住咯。 冇错， 但系佢解决唔到就系会遮住后面嗰个人咯，因为你真系有嚿嘢动起咗喺你个头个顶度啊嘛。 可能佢就系、是，我觉得佢未必系为睇戏而设嘅， 系 应该就系譬如你嗰啲咧而家好多围观嗰啲咩街坊啊表演咧， 睇烟花 逼唔到入去噶嘛，唔系烟花你望头顶就睇到， 系咯点啊？ 這個、我做不到下去， 我 身为一个发明家，我又是堂堂 PCH， 我队友跟我讲话，攞个潜望镜可以唔使惊人遮住睇烟花。 我讲紧喺水底啊，你明唔明白啊？我人浸喺水底咁样。 其实有呢个烦恼，我都冇法。 我觉得呢个发明咧，其实最有效系解决到咧。九分的问题啊， 点为之？ 如果唔系咧，你面对俾人哋 block 住咗个头嗰啲咧，你晒接噶啦。 我坚持系会制造九分，到后面嗰个就会接你噶咯。有呢个动咗出嚟， 系 简单嚟讲，佢有啲似天线得得 B 嗰个天线都动咗出嚟。 但系个感觉就系低低地咯，因为你咁样嚟睇都好揩下噶，同埋边度舒服噶？ 好重咯，你话摆喺个眼镜个位度，个眼镜咪聚住个鼻梁。 我都系觉得佢似系夹嘢多啲啫。佢系翻墙 咁样，明目 真系翻墙工具嚟噶，前面有高墙，你就攞呢个新墙，然后你就可以望到墙外嘅世界。 以前嗰啲咧，我见到人哋入去 红杏出墙呢个发明叫做 唔系啊，佢会咧伸块镜入去咧，攞啲折射到你 睇下屋入边 有冇 通通过老师嗰啲，睇下究竟行成点嘅真系。 人哋呢个发明家佢啊，因为有一次睇演唱会就系见到啲妹妹啊，佢话咧细路女咧个，哎呀阴公猪嘅城墙咧，佢就喺度喐下喐下，跟住即系扭计睇唔到啊，所以。先特意咧，为咗佢哋咧嚟发明呢一个咁嘅叫做设计啊， 系啊，好啦， 戴潜望镜啊， 我觉得呢个设计系把鬼噶。 最后三秒啦，黄耀祖可以交代一下你嘅假期啦。 你好衰，我有咩感受啊？ 剩翻少少时间俾你喺度讲嘢啊， 讲咩啫？我又唔系唔做， 同埋开头都讲咗啦，之后早嘅时候。 总之我系会放个少少嘅暑假嘅， 放啦， 两个礼拜假。 听我一次就听唔到你把声啦。 系啊系啊，咁有唔同嘅嘉宾主持咧，就会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系啊，手信唔使买啦，不如你试下买呢个潜望镜俾桂花田啦。 我哋两个免咗。 唔系你买嗰个手呢个潜望镜。俾桂花田咯， 你要一张机票啊嘛，知啦， 喺度坐阵啦， 系啊系啊， 得啦，你未来三四个礼拜，我哋两个轮流放假啦， 好啦， 玩得开心啲啦， 好啦， 拜拜， 拜拜，拜拜。